相關問題到目前仍然沒有實質性的結果。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亦都說，俄烏第三輪會談沒有取得能夠實質改善局勢的結果。不過烏方談判代表亦都說，雙方在改善人道主義走廊、物流運輸上面取得一些成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早上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週末至下周初潮濕有霧。現時的氣温是15度，相對濕度 60%，紅色火災警告現正生效。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現在是一則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北風5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到22公里，澳門吹北風4級，能見到20公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到21公里。這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2,817點，跌7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01點，跌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2，人民幣6.322，英磅對美元1.311，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97.02美元，賣出1997.67美元。呢一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啦。啊，嚟到咧就系三月八号，诶、哎，所谓三八三八就梗系妇女节啦。咁啊，天下间嘅妇女都希望大家幸福快乐啦吓。咁啊，三八妇女节嘅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十五度气温，咦、哎、哦，天气咧又凉咗少少，相对湿度58%，咁啊见到呢、這个好似好耐冇见佢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寻日咧都仲话湿度咧九啊几啊，跟住亦都话俾大家听系吹北风。啊，冇错啦，啊天气唔呃人嘅，咁啊所以咧喺寻日嘅时候咧都呼一声吹散晒啲湿气啊、冻气啊，唔系吹散晒嗰啲湿气啊、雾啊咁样。然后咧就已经翻到嚟嘅时候咧，今日一起身，天气咧就已经系干燥啦，所以咧我只手咧都已经系成功地咧已经干晒啦吓，咁啊要搽翻啲 cream， 希望你只手咧都可以多啲有人帮你滋润一下就好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就没有完美，而且我哋人咧好多时都会有失败嘅经验。不过人唔系因为冇信念而失败，而系因为唔能够将我哋嘅信念、将我哋嘅坚持化为呢一个行动，我哋都冇办法将呢个坚持去到咧就拉到最后，所以我哋就会失败啦。人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弱点嘅。如果你想要成功的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我们将我们的希望去到燃点，我们经常都说要燃点我们的小宇宙，而且更加要用毅力去到就是尝试挑战一个又一个的高山。当然了，即行山都是一样，你上一上山你当然要落山，上到珠峰那么高你都要下来，是吧？所以呢，我哋都要相信人生呢嘅起起跌跌係好正常㗎。有陣时当你上山你觉得我挑战到喎，当你落车嘅时候你唔可以回气囉。千祈唔好就觉得喂我上到山上到咁高嘅时候我落嚟呢就有一种挫败嘅感觉。千祈唔好觉得係一种痛，千祈唔好觉得係自己嘅弱点暴露咗出嚟。人并唔係只係喺在于任何一个高度上面断定一个人嘅成功与否。如果你觉得伤感、你觉得痛的是因为你的心态问题，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千万就不要让自己的这种性格呢成为了自己的基本，拖累到自己，令到自己情绪化，这样是没用的。我们应该呢就多些想想，当我们落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回气的时候，可以呢上完一个又一个你说过喂我人生的珠峰都上了了，咁天下间嘅山何其多呢，系咪？天下间嘅挑战亦都何其多呢？有啲山唔系最高，但系唔代表佢最容易噶噃。咁所以咧，心态就取决于一切，千祈唔好咁容易打沉自己啊！早上六点十三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拳头小白陪住你，出边十五度嘅气温。 心突然一阵的痛，像空穴来了一阵风，我只能说。就当作一场梦，回去跟他相拥，让他给你感动。我看着你泪眼迷蒙，多想让你哭在怀中，但我脸上装作无。是否 也有最痛。请不要问，就让我一个人承受两个的痛，再说也没有用。哦，别管是否言不由衷，是否爱你爱得太匆匆。 时间为许志安，男人最痛啊！不过呢个系国语版嚟嘅。早晨，早晨，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正所谓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一些行骗的手法。日本的水果就以高质素闻名啊，不少游客去到日本旅行的时候呢，都会顺道去买啲水果嘅，而贵嘅日本水果就俾咗啲骗子获利嘅机会啦。有啲骗子佢会先买一啲平嘅西瓜，大概两蚊美金左右啦，之后就会喺街上面揾佢哋嘅猎物，佢哋会唔小心咁样撞向到访日本嘅游客，西瓜就跌咗落地下，跌烂咗啦。然后个骗子就喺条街度大吵大闹。就话跌烂咗嘅就系嗰啲好昂贵嘅水果，要求啲游客俾翻50至100蚊美金息事宁人。碍于喺异地嘅压力，游客通常都会俾钱了事，令到呢啲骗徒得逞。呢类嘅骗局其实喺其他地方都有噶，差别在于系跌嘅系西瓜、系红酒啊，定抑或是系其他当地嘅物产。我自己都算好彩嘅，去旅行嗰阵时就冇试过遇到呢啲骗徒。但係我曾经就听过有个朋友讲，佢话去美国喺街上面有一个年轻人好友善咁样走埋去同佢搭讪，谈天说地倾下偈咁。讲到音乐嘅时候就递咗隻 CD 俾我个朋友，就话呢一隻歌好听，嗰一隻歌好听。我个朋友接过咗佢手上隻 CD，那个骗徒就不再肯攞翻只碟，成世就屈佢钱，叫佢买咗只 CD 佢。当然个开价都唔系咁合理啦，亦都系头先所讲，碍于喺异地嘅压力，我个朋友最后都乖乖地就范。呢、这个故事就令到佢以后去到边都好，唔系好够胆接陌生人俾佢嘅嘢啦。唔知道你哋又有冇试过遇上旅游骗局呢？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生到 结束，裂开的心没变好，神怎会修补不到？患难里渺小到默默背中爱的承诺，力量披薄。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朝早六点二十四分嘅时候，晨光生活博士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几个星期同大家讲过一啲汽车嘅事情啦。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汽车嘅玻璃咧，其实都会有啲油膜嘅问题嘅，即系咩咧？即系当如果可能有啲潮湿啊、落雨嘅时候，你用下呢个水拨咧，你发觉咧吱吱声都好严重。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喂，一定系条胶边唔得啦，系嘅，条胶边咧都系有问题嘅。但系嗰条胶边啊换咗冇几耐，譬如两三个星期，佢已经开始吱吱声嘅，啊咁又未必真系关条胶边事，其实系玻璃嘅问题啦。挡风玻璃啊，揸车系嚟讲咧非常之重要，佢可以令到你睇得清楚啲啊嘛。但系咧好难避免嘅就系路面上面实在太多嗰啲车嘅废油啊。路面浅起嘅水渍啊，或者咧就残留嘅一啲叫做汽车美容嘅化学剂，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啦，咁啊黐晒喺挡风玻璃上边，咁啊俾太阳晒完之后啦，你就发现咧会形成咗一层嘅油膜嘅。呢啲油膜咧，想知道有冇咧就好简单嘅啫，你可以攞啲水咧，喷水会挤下块玻璃，跟住你攞个水杯拨一下，跟住睇下拨完之后你会唔会见到啲彩虹、啊。见到彩虹嘅话咧，就一条喺黐喺个玻璃上面，一条条彩虹咧，佢突然间出现，突然间消失嘅。如果油嘅话咧，即系等于你块玻璃咧系有啲油膜啦。咁啊，呢啲油膜咧好特别嘅，因为你用普通方法洗咧，洗啊洗唔甩嘅，而且咧刮咧刮唔走嘅。咁点算咧？咁样啊，原来呢个世界上咧有一啲叫油膜嘅黑星嘅。咁啊，佢哋咧就你搵翻油膜黑星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好啦，咁但系点用咧？呢啲叫油膜嘅黑星啊，去除油膜嘅膏状物体啊，咁其实咧都非常之简单嘅啫。你只系需要咧彻底将个挡风玻璃先洗干净，保持住咧就系挡风玻璃有少少湿嘅状态啊，准备一条干同埋嗰啲细纤维嘅毛巾啦，然后咧就挤啲呢啲嘅膏啊，咁大概咧就系手指头咁大小。然后咧就喺呢个玻璃上面咧就稍为用力咧，不断用圆圈嘅方式就抹落去，咁啊将整块嘅玻璃均匀咁样抹之后咧，咁啊发觉咧就磨完之后啦，大概等佢三四分钟或者你可以饮杯嘢嘅，跟住你就用这个呢就将呢个头先讲个毛巾啊，毛巾仔咧洗干净，或者保持少少湿，咁啊用水啊不断咧就喺度过，好似过水咁啊过埋块玻璃嗰度。好啦，不断咧就喺度又系一路过水又一路抹下佢啊咁样，然后发觉咧就能够好轻易啊将玻璃上边嗰啲杂质啊、油膜啊，全部咧就系彻底清除。于是乎嗰个咧叫做水拨啊，拨嘅时候咧有啲譬如震震地啊，或者系有啲吱吱声嗰啲嘅问题咧，就应该可以全部迎刃而解啦。 左花右前火候，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曾 若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尺零和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时间先，早上嘅6:29啊，叶明启一首歌曲叫做《复杂》，15度嘅气温啊，咁啊，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早咧都有百元号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寻日下午同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以及食物及卫生局、劳工及福利局等部门，同院舍业界代表，仲有医疗机构负责人召开视像会议，讨论怎样加快外展队到院舍的接种工作。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多间院舍出现爆发，形容是分秒必夺，即使院舍出现确诊个案，医疗团队仍然会到场为没有确诊或者病征的院友评估和接种，当局会调配一切人力和资源提升院舍的接种率，这样是对減輕重症和死亡風險一個極重要和迫切的工作。他又說，長遠目標希望做到院舍疫苗全覆蓋，推動所有院友打齊三針，為院舍建立保護網。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人士的情報平台正式啟用，申報人要填寫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職業、發病情況和上載快速測試結果證明的相片，以及回答是不是家居環境擠迫、有沒有同住家人，以及是不是需要照顧家人或者寵物等。系統列明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包括可能向其他政府決策局或者部門或者相關機構披露申報人的個案資料，任何人違反或者明知而提供虛假資料即屬犯罪，可以罰款10,000元和監禁6個月。當局說，快速測試呈陽性人士必須在測試當日或者翌日申報，至於在上個月26日至今個月5日期間快速測試陽性人士，可以在今個月14日或者之前透過系統補交資料，會獲補發檢疫令或者隔離令。

好啦，朝早嘅6:37，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15度嘅气温，身体湿度58%，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咁啊同寻日嘅天气咧都有少少几截然不同嘅感觉嘅。寻日就湿啦，咁啊亦都冇咁寒啦。今日朝头早咧又凉咗啲啦，又干燥啦。我只手咧就已经咧系极度干燥啦，啊，身上又冇 cream， 唔知有冇办法咧？早晨啊 ，Barbie。 我谂都冇乜办法噶啦，你少啲摩擦你自己对手，不过冇办法啦。其实而家咧成日洗手咧，洗完手之后只手会干咯。 系啊， 咁啊，唉，都冇办法噶啦，大家 系啊，就算唔洗手咧，都成日用嗰啲酒精搓手液咧，哇，好干燥喎、啊。其实有冇啲酒精搓手液系话时话啫？讲开先讲埋。有冇啲系有埋润肤成分喺度噶？其实 系真系有嘅， 系、哦、咩？ 不过可能咧个价钱就会贵啲咯。 哦，咁算啦，咁唔关我事啦。 你唔系嘅，你都可以买。其实咧用得好慢嘅，我觉得搓手液呢样嘢，即系你每一次滴少少咁样，然之后你就可以用咗佢啦。咁然后如果你用咗佢之后咧，咁你自己又觉得好似个皮肤舒服啲啊，同埋你又唔会觉得只手咁干咧，咁你自己都抵翻啊，简直啊！ 系，我试过有用过一啲搓手液咧，系有香味嘅。咁啊谂住哇有香味喎、哦、好过瘾啦，咁啊擠完之后又唔使成阵酒精味咁样，咁虽然啲酒精都会挥发得好快，好快冇味嘅，咁但我擠完之后呢佢有阵味喺度，但呢嗰阵味呢我又发觉好似又开头闻嘅时候就觉得好过瘾啦，闻下闻下觉得好似有啲怪怪地咁样嘅感觉，搞到支嘢摆咗喺度呢唔知点好咁样。点算好咧？真系 你都算好注意呢啲细节噶啦，因为通常啲男士咧俾咩咧，你都系求其啊，唔使理啦。咁你都已经好注意，即系话啊，又有咩味，有咩味。我嗰时都有试过，但我唔系特登买嗰只味咯，系因为通常咧你买一个新嘅酒精嗰啲挂件咧，第一浸咧佢原装嗰只酒精味咧，通常都系可能会送一支苹果味啊、草莓味啊嗰啲俾你噶嘛。咁我嗰陣時咧就真係有呢一種咁樣嘅味道嘅，咁但係之後咧求其入嗰啲咧，我就真係買翻啲最普通最原始嗰啲酒精咯。 哦，咁其實都係消毒啫。我而家就發覺咧，用翻普通嗰啲酒精搽完之後咧，我寧願啊，即係如果身上面有 cream 嘅話咧，搽翻啲 cream 喺度，啲 cream 嗰啲味咧，好似仲香過啲酒精嗰啲味。 其实都是的，即如果你不懒啦，有些人很懒噶，或者有些人很怕搽 cream 嗰啲 cream 状咧，咁、所以就即可能会怕啦。咁但如果你真的不怕搽的话咧，咁啊保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呢啲干燥的位啦。但我想话咧，我哋今朝一路喺度讲话好干燥啦，其实咧反而是咧呢一个嘅换季同埋呢一个需唔需要收埋啲衫嘅问题咧，我就争啲中咗伏嘅。因为话说咧上个礼拜咧就热咗几日啦，咁、我就已经咧喺度谂啦。唉，因为冬天啲衫咧系比较难收藏啲噶嘛，佢又压榨啦，佢又胀卜卜啦，咁所以咧我就已经把心一横啦，唉，不如接轨埋佢啦，即系接埋佢之后咧，咁就可以将佢即系收得细件啲啦。咁我咧就喺之前嘅时候咧，我就买咗一啲咧人哋应该系攞嚟装鞋嘅，即系譬如啲鞋袋咧，你大概应该估到系类似一个纸皮袋咁样嘅样啦。咁但系上嗰个条拉链嘅，咁人哋就俾你摆完对鞋落去，就拉翻埋个拉链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一个鞋袋嘅 size 咧，其实攞嚟装嗰啲厚嘅褛咧，特别系嗰啲而家大家都好兴咧买嗰啲薄身嘅羽绒啦，或者系嗰啲棉背心咧，跟住你将佢揿到好扁，咁你就啱啱好系塞得落一个鞋袋嘅。咁我就发觉 好细嘅嗰啲鞋袋系喺我印象之中系嘛，即系真系装得落只鞋嘅啫。 系啊，但系如果你将佢卷埋一件薄嘅羽绒，然之后咧你就再将佢塞落去咧，其实系啱啱好摆得落嘅， 系， 同埋佢唔会胀翻开，因为佢 胀唔到啊， 系，系啦，就因为佢好细嘅关系，咁、所以咧我就睇准佢呢一点啦，咁我就买咗一扎嗰啲咁嘅袋翻嚟咧，我就将嗰啲厚衫全部一件件接咗之后咧，就塞晒落嗰啲鞋袋度咧，就砌好咗啦，咁于是乎咧，我就谂住诶应该冻完啦，好好啦，屋企你咁收好晒之后咧，今朝早咧我发觉咁凉， 咁你咪拣翻其中一个鞋袋嘅嗰啲薄羽绒出嚟着咯，今朝 都系嘅。嗱，咁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做呢件事嘅，但系咧就真系提大家啦。如果大家都好似我咁样咧，咁好手尾咁快手已经收埋晒啲嘢嘅话咧，咁都记得啦，掹翻啲嘢出嚟即系帮下自己即系叫做取暖啦，同埋唔好冷。呢啲事势真系啊， 系啊，一冻亲嘅话咧，你又 疑神疑鬼咁樣嗱，我哋而家咧就日日咧都會 check 住自己，即係positive 定係 negative 啦，即係陰性定陽性啦。咁有陣時咧，你唔好話，雖然咧check 咗係陰性，不過有陣時去到下晝嘅時候咧，唔知係有陣時我都會發覺啊，係咪今日攰咧？啊個頭有啲赤赤地，跟住個心啊嚟一嚟嘅咯，哎呀死啦，赤赤地，唔知係咪突然之間又中咗招，自己又唔知咧咁樣。咁啊又 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會好敏感， 好敏感。 我覺得咧，我自己都好敏感，因為點解咧？我咧嗱，朝頭早即係翻工之前測就係真係就叫做好穩陣啦。朝頭早一起身嘅時候，通常你就心無旁貸，好快咁樣測咗，然之後等 result， 咁即係等出門口嘅時候已經等到個 result 啦。跟住我咧，其實就係因為覺得咧最近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可能好似我咁啦，譬如喺職場嘅時候咧，真係完全唔夠膽。即係連飲水都唔夠膽啊！可能係個口罩又戴得厚咗啦，大家可能都戴兩個口罩，或者戴啲厚身啲嘅口罩。 係啊，戴住兩個口罩，跟住仲要戴個嗰啲好似燒焊嗰啲罩嘅，笠住個頭噶嘛。 係啦，咁然後咧，我咧好多時咧去到晏晝可能三四點嘅時候咧，我個喉嚨就開始好乾啦。 啊，因為你冇飲水，你以為自己做咩喉嚨乾咧？ 因為我真係連水都唔敢飲，我就成係咧。首先我好驚，如果我譬如去 pantry 或者我去水機斟水，會有即係可能會有好多人啦，或者可能好多人掂過嗰個水機啦，或者好多人掂過水機個掣啦，咁即係我已經諗得好複雜啦，咁於是乎咧，我就盡可能咧減少我飲水嘅次數，咁同埋咧，因為我都。擔心，譬如如果話多人嘅時候咧，咁你始終有風險噶嘛。雖然我覺得大家都係好健康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咧都會諗啊，會唔會萬一可能都會有染疫嘅風險咧咁。所以我本身已經幫自己換咗一個水壺噶啦。我本身個水壺係嗰啲暖水壺嚟噶嘛，暖水壺我就要我高個頭，除咗個口罩先飲到水啦。 啊、 我而家已經買咗一個係可以咧拉開少少個口罩，然之後有支飲管伸入去。 哦，細路仔用嗰啲啊？ 嗰啲水壺係啦，係啦， 即係小學生用嗰啲啊嘛。 係啊，冇錯，exact 嗰水壶本身系咪谂住买俾我个女小学，而家借嚟用住先。 系，咁又唔使话拉开个口罩咁多，你都系伸条管入去饮到。 系啊，咁但系即系始终我自己都会小心啲啦，避免啦。咁所以我好多时咧，去到晏昼三四点，我就开始觉得喉咙好干啦，或者甚至乎觉得哇好焗啊！我有试过咧，真系我同事走埋嚟同我讲：，哇，做乜你今日个妆化得咁行？我话唔系啊，冇啊，咩事？哇，你块面咁红嘅！ 喂，你小心啲啊！阵间你唔系话即系难听啲讲，唔系话中个招，而系焗晕咗自己、啊。 跟住我就发觉，因为实在咧，好多香港人都系而家系戴厚咗个口罩啦，或者戴多咗一层个口罩啦。跟住咧，其实你去到咧即系比较耐少少嘅时间咧，你就会开始焗到咧块面红。或者其實你真的會覺得喉嚨很乾啦，因為你可能講嘢都要講嘢，但水都冇乜點飲咁樣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嗱，通常我發現咗呢啲情況之後咧，我翻屋企我就會病埋咧，就即刻自己再做一次快速測試啦。咁、然後咧，我發現OK negative negative 冇事冇事冇事，咁就安樂曬咯。 所以我去到晏晝嘅時候，有陣時咧，我都懷疑自己有啲赤赤痛咧。是因为即系个头赤赤痛啊，系因为戴口罩戴得太多，即系长期咧，系啊，咁你又搞到个人疑神疑鬼咁，所以而家即系抗疫，大家都辛苦啦，我哋都明白，因为我哋都一齐抗紧疫噶嘛。 系啊，大家都可能会有少少咁样嘅心态嘅，咁但系我觉得唔需要太担心啦。而家好科学噶嘛，因为你知啦，如果你惊嘅话咧，你就即刻就最好噶啦。 既 系公民责任，亦都系可以保护你身边嘅人嘅责任啦。咁即刻做一个测试，咁然之后你测试完之后，哦阴性，咁大家都安乐晒咯。 系啊，其实十几分钟已经有结果，我觉得真系算系快嘅。不过每次咧见到佢嗰条颜色咧喺度喐紧嘅时候咧，真系甩牌咁啦，个心都心似似都卜卜咁跳。 我都会有呢个感觉，同埋咧，我每一次咧都会系慢慢睇住佢咧，慢慢渗上去，渗上去， 系啊，系啊， 过咗，睇下中唔中，唔中唔中，再睇下上面有冇线，有冇线，有线有线，咁就安乐。 即系甩牌咁啊！不过真系又第二个感觉就好似以前咧，读中学嘅时候，我有读 science 噶嘛，咁啊又有攞好多呢啲识字咧，去到 哦系、你都应该有做呢啲嘢 嘅。系啊，其实个感觉好似噶，日滴一滴嘢，跟住等嗰啲即系 protein 啊，佢慢慢喐嗰啲移位嘅时候。就可以用唔同嘅颜色啊，唔同嘅线状啊，去表达唔同嘅嘢啊。以前都有做呢啲噶，咁而家咧就成日都一滴落去嘅时候咧，就觉得自己好似科学家上身咁样啊，要做一个好伟大嘅实验，咪重拾翻以前读书嘅感觉咯，我觉得。 系啊，喺呢啲压力里面咧，帮自己揾一啲少少嘅乐趣啦，即系好似我哋咁啊，觉得啊几好啊，咁、样都可以，好似当做实验咁样，咁轻松啲。 有阵时阿 Q 都几开心嘅，系咪？呢啲位阿 Q 都冇所谓。 真系，大家放松啲，多微笑，因为既然我哋都只能够暂时即系同佢共存在啦，希望快啲打低佢啦，当然吓。咁、但系即系喺呢一段日子嘅时候，大家都互相支持啦，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保重身体。 系啦，好啦，咁我哋转头再倾过，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唉，朝早嘅时间同芭比啊倾开偈啊，倾长咗添，唔好意思啊。好啦，晨光百科，咁我哋睇下今日有啲咩讲先。哎，揭一揭嘅时候咧，啊，同我哋地球息息相关，唔系病毒，地球最多嘅系咩啊？系水啊嘛。我哋嘅荷包最多都系水，你话几好咧？好，唔讲呢啲啦，我哋讲翻地球啊。啊，地球咧其实充满住一个水嘅星球，咁喺呢个太阳系入面，咁啊除咗地球咧就没有啊，暂时啦，话冇其他星球表面咧能够揾到呢啲嘅液态水。嗱，海洋咧系调节气候嘅同时啊，亦都咧就促进咗地球生命嘅出现同埋发展嘅。好啦，问题一，点解会有水呢？好啦，科学家就认为啊，地球表面最初咧就系水同埋火山爆发带嚟噶。啊，应该话地球表面嘅水啊，最初就系火山爆发带嚟嘅。啊，原始地球即系古代嘅地球咧，曾经啊系好多年嘅一个叫做火山大爆发，水蒸气咧就跟随住呢啲灼热嘅岩浆喷出嚟，水蒸气上升到天空嗰度，咁啊遇到冷却嘅凝结啦，形成咗云，咁啊经过咧滂沱大雨啊跌翻落地面，呢种嘅雨咧。即系夹杂咗咁多灰尘啊、火山啊、热啊，咁呢种嘅雨咧就维持咗好长，都系讲紧呢啲都系可能随时都系过亿年噶啦吓。雨水啊喺地球表面嘅低洼处咧就不断聚集，慢慢咧就开始形成原始嘅海洋啦。好啦，问题二啊，点解会咸嘅咧？嗰啲海水嗱，每公升嘅海水平均啊含有35公克嘅盐啊。嗱，我咧都有饮过海水，因为游水嘅时候，哇，嗰阵哎呀好咸啊！呢啲盐咧就嚟自岩石入边嘅矿物质噶，嗰啲好细粒嘅石头跟随住啲雨水从山上面就碌碌碌碌碌碌碌碌到落去，咁啊去埋嗰啲譬如河啊海啊咁样，呢啲小石头咧就喺水入边逐渐啊分解出各种嘅矿物质，矿物质啊就再被呢啲河水咧就带到去大海嗰度，喺高温嘅作用底下，大量嘅海水咧就蒸发，咁但系海入边嘅矿物质咧个含量几乎咧就系没有减少噶。咁啊，久而久之咯，咁经过咗呢个情况之后，海水咧就会变成点啊？咪越变咪越咸咯。Oh, yes I do。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听住咁多百科全书先。 花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定是罪。把鲜花收于车里，钻街放雨。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 手里对你说出了字句，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派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 ，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 早上的时间咧，揾嚟叶云升呢首嘅歌曲《Yes I Do》。朝早啊6:52啦，咁啊今日朝早咧有营养师同我哋讲下一啲有关于营养上面嘅问题，播一齐听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好似好紧张啦，同埋好大压力咁。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都真系个个都希望即系健健康康嘛，咁就自己就健康，家人都健康，身边所有人嘅都系健康系最紧要，系咯。 系啊，嗱，喺呢一个咧，可能买餸啊或者准备食材咧，大家都会战战兢兢，同埋眼明手快，又要识得睇准时机嘅情况底下咧，啊，如果讲下选择一啲食材可以减压，又或者系补充一啲维他命减压，其实有冇呢一回事嘅咧吓？ 有嘅，咁但系又系啦，即系我都听见你话即系选购一啲食物啦，同埋即系可能会唔会有额外嘅补充啦咁。咁我哋都系做翻即系我哋基本飲食做到先啦。咁略略讲下啲即系一啲嘅减压嘅营养素，包括系啲乜啦。咁好似譬如第一样嘢嘅咧，我哋即系都会去察觉现在咧，好多人都对淀粉质有个恐惧。咁但系其实淀粉质系一个咧对压力嚟讲系好好控，即系好好。帮助嘅一个食物嚟噶，咁就系点解咧？因为其实喺我哋营养学嚟讲咧，咁喺外国有阵时都会 name 一啲嘅淀粉质做乜嘢嘢咧，就系、是、一个好情绪食物。系啦，因为佢会影响到我哋脑部咧，去制造血清素。血清素系一个我哋所讲嘅开心荷尔蒙咁嘅，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血清素咧供应得稳定，我哋嘅情绪都会好啲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注意翻啦，即系可能你话我唔食咁多碳水化合物、淀粉质嘅嘢食，咁但系都唔好喺飲食上冇咗咯。咁就可以拣下，即系譬如饭啊，或者啲粉面啊、面包啊、系薯仔啊、粟米啊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好嘅来源咯，系啦，咁拣翻嚟食啦。咁而第二嘅讲下啲维他命嘅话，咁就特别系着重喺维他命 B 集啦，同埋维他命 C 啦。咁维他命 B 嘅话，其实喺啲肉类啊、奶品度啊，或者一啲全谷类食物都会揾到嘅。咁所以即系呢一 part 其实都希望大家啦，咁好似即系讲奶类，头先我讲话都会有揾到有啲维他命 B 喺入面。咁同时间亦都佢个钙质丰富啊，咁钙质又系减压噶，咁所以我都几鼓励。有压力的人呢，其实可以去即是在飲食当中揀返每日有返啲奶品啊，咁或者甚至乎都可以话，如果压力大到夜晚黑即是睡觉唔係咁好嘅呢，可以夜晚黑飲返杯暖奶先睡囉。咁但係就隔返多少少先，係啦，飲完暖奶唞陣，可能大概半个钟啊或者多少少呢，去埋洗手间先睡觉。咁就唔使话哎呀明明睡得好冧又走咗去厕所啦。係啦，咁所以即都可以注意返喺啲肉啊同埋奶品方面啦，咁去吸收翻即系一个维他命 B 啦，同埋有即系奶品嗰啲可以有翻钙嘅摄取啦，都帮助啦。咁维他命 C 亦都系好丰富嘅，系啦。咁就啲食材都可以帮助到嗰个嘅身体制造血清素啊，令到个情绪压力会好啲嘅，系啦。咁维他命 C 嘅话都着重喺啲蔬菜水果度啦。咁而想丰富啲嘅话，梗系喺啲水果啦，因为维他命 C 水溶噶，咁所以啲蔬菜煮过嘅话咧，其实维他命 C 会流失，咁所以咧就着重翻喺水果方面，大家可以着手下啦。咁而家可能常买到嘅话就橙啊，或者一啲柑、芒果啊、菠萝啊、哈密瓜啊，甚至乎奇异果啊，呢啲都系维他命 C 好丰富，咁所以都可以着手喺呢啲嘅水果方面去每日维持翻至少有一份啦，即系攞翻过嚟食啦，咁样样啦。咁同埋仲有咧，再讲下呢个都应该大家好而家都常听见嘅就系 omega 3啊。 係啦。咁 omega 3亦都係一個好重要愛嚟可以幫助手身體減壓啊，控制情緒嘅一個嘅食物嚟嘅，係啦。咁所以都建議咧，譬如喺魚方面咧，其實要食即係要食魚嘅話咧，我都好多時建議首先咧食咗啲深海魚，好似三文魚啊、青魚啊、鱈魚啊，或者一啲嘅吞拿魚啊、沙甸魚呢啲，去攞咗 omega 3先。咁跟住再去食其他嘅魚嘅，係啦。咁而食嘅話咧，要幾多足夠啦？天然地咁，我哋講緊咧，其實一個禮拜食三次，每次大概三盎司九十克嘅話，咁其實都可以達到咧嗰個 omega 3嘅攝取都唔會太低，咁都可以幫助嗰個嘅即係情緒管理啊，減壓咯。 嗱，聽 Mimi 講咗咁耐咧，我一路都諗緊啊，會唔會有我想問嘅呢一個類別咧？需知道咧，女士們最中意就係話食甜品可以減壓嘅，得唔得嘅咧？ 食甜品可以減壓嘅話，因為甜品咧其實就係糖嚟嘅，咁佢都係屬於喺碳水化合物啦、澱粉質嘅一種嚟嘅，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可以減壓？係，咁但係咧多年嘅研究發現咧，甜品好多時都會同時間有埋可能脂肪啊、高卡路里。咁就食下食下咧，就見到個肚腩越嘟越大啊！咁或者可能體重你明明啊，上個禮拜咧啊輕一磅，而家又重一磅，咁點算啊？慢慢再重落去，咁就形成咗無形壓力啊！咁所以甜品咧係可以喺你當刻啊好大壓力啊，食下壓力減壓，但係久而久之食得多嘅話咧，變咗上可能喺個體重上嚟增加咗壓力，都唔係一個即係能夠最後治到嗰、那個即係。情緒管理嗰 part 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方法食下甜嘢嘅話，少少地或者間唔中做下嘅，我都覺得即係可以嘅。咁但係就唔好長期以佢為一個減壓嘅方法咯。 明白曬啦。嗱，聽住我哋今朝早 KOL 系列咧，阿 Mimi 同我哋講咗咁多減壓嘅營養素，咁大家不妨都可以喺呢一啲營養攝取嗰度入手，咁就可以輕鬆啲、放鬆啲，個人 relax 啲啦。 冇錯啊。 好啦，唔該曬 Mimi。 啊，唔該 Bobb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俄罗斯代表话，以正面发展嚟形容进展言之尚早，形容谈判并不容易，期望下一次可以向前迈出更大一步。他又话，俄方希望在当地时间的今日可以再次开启人道主义走廊。乌克兰谈判代表话，双方就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他又话，双方将会就停火、休战和结束敌对行动等问题继续进行密集磋商，预料第四轮俄乌谈判很快会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相当清凉，多处地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家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 我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呢一套系由《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作为总监制同导演，加上编写《重案六组》嘅著名编剧如非执笔，剧觅万钧，切勿错过。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3月8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车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最近大家咧都在家抗疫啊，咁啊相信阵间会唔会塞车呢句咧，咁啊要吓暂时抽一抽气佢先，都应该唔会塞车噶啦吓。咁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喺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又见到 Didi 啊，靓女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靓仔小白。 啊，我特登赞你靓女，就是、希望你赞翻我靓仔嘅。 咁事实嚟嘅。 你都系事实嚟嘅。 啊，多谢多谢。 啲寒暄嘢唔好讲我哋。 好啊，你中咗啊！ 咩啊？ 就是交通正常嘅。 哦，我吓死，以为我乌鸦口添。 唔系，你中咗，系交通完全正常。 我中咗系交通方面嘅啫。听到中咗两个字我都惊啊！你知唔知啊？ 一个都好惊我，系冇错冇错。除咗除非系中六合彩开心啫，嗰啲中梗系唔开心啦。 彩票啦，系啊， 系啊。咁啊，总之就紧守一个洗手啊，啲防疫嘅措施啦。 系咁，但系都帮我哋睇下有冇啲爆水管啊， 有啊， 嗰啲系啦，又系大围啊。 我唔讲大围，大围嗰个已经好翻啦。你咁好记性嘅，大围下城门道嗰个咧，已经系上个礼拜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啦。 系 咁样，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都系正常啦。咁都有啲道路工程咧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嘅喺九龙区啦。秀茂坪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嘅慢线咧就封闭噶。 哎呀，去顺利村唔系好顺利添。 诶，唔紧要啦，少少啫，封咗条慢线，佢都唔系好阻噶啦。而家基本上都冇乜塞车嘅，但系经过都要小心啦，因为啲修路工程突然之间封咗条线啊嘛。咁另外啦，都提一提多大家一个封路啦，就系观塘道有道路工程啦，由11:00开始嘅，朝头早11:00到下午4:00，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一段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大家经过都系要留意啦。封路就系咁多啦。 系咁啊，冇爆水管，冇剩。 嗯， 正。 淨係修路啫，咁咪好咯，爆咪好咯， 係啦，辛苦啊，咁樣成日睇到嗰啲，譬如爆水管啲工人亦都辛苦啦， 係啊， 入邊而家抗疫期間，佢哋啲工程咧做起上嚟嘅時候。即係我覺得分外吃力，因為要戴住個口罩。 係啊，好 係啊！你諗下，其實啲水管喺地底去掘啦，掘嘅時候已經辛苦，你都可以同自己講咁啊，夾埋一層咯咁樣。誒唔係㗎。佢哋要先戴咗呢啲，我哋而家戴嗰啲普通嘅外科手術嗰啲口罩啦，跟住再戴另外一個防塵嘅。 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口罩都戴上嚟，又係吸起上嚟吸氣咧，又特別辛苦。所以咧一睇到爆水管咧，又等嗰啲工人即係哥哥辛苦，因為佢哋掘地啊，跟住落去個水管嗰啲位落地底嗰度咧，又即係左搬右搬，哇！大汗搭細汗，個口罩又濕曬，真係陰功。 尤其是係夏天啊， 係啊， 夏天簡直咧，我真係非常之覺得係係咯，好似你咁講咯，佢哋真係非常辛苦，所以好多基層咧，即係為我哋服務咧，我哋真係要非常之感謝多謝佢哋。 係啊，麻煩曬大家嚇。 係啊，咁啊。讲开呢啲啊，我想问下你啦，小白，你有冇带个小朋友去搭缆车啊？ 我山顶有上过，但系我就唔系坐呢一个嘅山顶缆车。哦、我细个咧，就我妈妈带我坐呢一个山顶缆车嘅印象咧，去到而家都相当之难忘。 诶、讲嚟听下。 我依稀记得啦，我当然印象最深系红色嗰、那个嗰款嘅。咁、但我记得我再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睇翻啲相咧，我就勾翻我记忆啦。 系 就系佢有一只系戴咗白色帽，跟住个身系绿色，好似有只咁样嘅山顶 缆车。少 少绿噶，系啊，系啦， 曾经试过少少绿， 曾经系有过呢一只咁样。 但系你讲头先嗰个第五代缆车咧，就32年噶啦，红色已经，即系32年前。哇，你好好记性， 哇， 你咁年轻都记得咁多嘢嘅。 梗系啦，我睇翻啲历史记载啊嘛，系咪先？但系咧，山顶缆车咧，其中一个我觉得即系货小朋友又好，或者货大家去坐嘅时候，一个最难忘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哋坐嘅时候咧，佢唔系好似普通车咁，你平路嚟嘅。 系啊， 佢个缆车入边都有楼梯啊，跟住一路行啊，咁啊上上落落咁样，呢、這个感觉令到我觉得哇，都真系相当之特别咁样，咁啊一定会系一种特别嘅经历啦。咁但我记得佢好似。是不是之前休息的嘛？ 是啊，山顶缆车在上年的6月28号就已经暂停营运了，即是说6月27号第五代的缆车已经是最后一日告别。 上年啊，上年。 是啦、 啊、上年休息了。 是啦、啊。 是、 啊。那就是好像你这样说，红色的缆车其实已经陪伴了我们32年 了。 哇。是啊，那现在山顶缆车几时再开就未知啦。那但是现在新的缆车呢，就是它外形相当之复古的。 是。 同埋好得意，同埋市民呢坐在个缆车上可以抬头就欣赏到四周的景色，因为它是玻璃。天窗噶， 诶， 系啊， 咁啊多啲嘢睇喎， 系啊，仲正啊，嗬，几开心啊，一路进步啊。 虽然你望上头，我哋可能都见到好多树嘅，咁但系你唔好嚟，你真系 望到个天啊，蔚蓝嘅天空，你 望到个天空啊，仲要嗰个太平山顶，系啦，系太平山顶嘅时候，你发觉咧咁靓，咁开扬嗰个感觉，令到你真系心旷神怡啊。 冇错，咁同埋都睇到少少资料咧，原来山顶缆车咧喺1888年咧就已经系服务咗我哋130年啦， 系啊， 130年噶啦，咁啊几好啊！而家就新嗰啲缆车就取代第五代缆车，即系嚟紧咧就 系 第六代缆车，冇错啦。咁新一代嘅缆车咧就有210个座位， 系 咁同埋都系有低台设计，方便轮椅人士上落啦。 啊、 但系记住，我哋系强调保留呢一个复古嘅元素嘅。 啊 冇錯啦，咁同埋咧新嘅纜車咧車身咧就係會用第三四代一樣嘅綠色，好似你頭先咁講啦，佢、 哦、 沿用翻第三四代嘅綠色啊， 係啊， 係啊，你咪就依稀有啲 印象，依稀有啲印象啊， 係啦，都係啦，頭先講咗啦，用木凳設計都係分翻雙人坐同埋單人坐嘅， 係 唔錯。 哇，咁啊為呢一個嘅疫情完結之後咧重啟旅遊業啊，做好呢個準備啦。 冇錯，因為早幾日咧佢哋就試過試車階段啦，但係幾時投入服務咧就未知嘅，但係一投入服務咧，我哋會即刻同聽眾講 嘅。哇，我都期待啊呢、這個。今次真的要带家人一起举家、啊、即抗疫完之后举家坐下这个山顶缆车先。 是啊，一个重要的景点来的，我都觉得非常 重要。是啊，一路一路坐。 想起我儿时的回忆，又想起我拍拖的阶段，真是开心。 你拍拖就是在那里拍的？ 是啊，经常上山顶的嘛。 哇，那你锯扒啊？ 都不是的，不是经常锯扒的。可以好多时候很喜欢很多绿色的草地的嘛。是啊，会很喜欢带些鸡髀铺在地下去吃的。那些叫做什么，突然间忘记了。 好多东西看，山顶它每一个站有很多站佢更加是由咁多年以嚟，佢都只是维修，佢冇再重建，所以咧其实是可以睇翻好多年前的一啲好靓嘅建筑物，呢、這个都是即系山顶缆车站沿途一啲好特别的风光嚟嘅。咁啊，期待住佢吓， 冇错， 翻嚟啦，咁啊，等我哋咧可以坐下呢个山顶缆车啦， 快快脆脆，大家开开心心， 系啦，快快脆脆，大家开心心咧就好紧要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Didi 先，好，天气方面问一问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讲呢一个山顶缆车讲得兴起得滞啊，即系要你等耐咗。 哎，唔緊要喎，唔緊要喎，因為我都期待佢再有得開嘅時候咧，跟住去試下。 係嘛？ 玻璃頂啊！ 玻璃頂啊！你以前都有搭過噶嘛？呢個山頂纜車。 梗係有啦，佢服務咗百幾年。 係啊， 不過多就唔多啦。其實咧，我搭過纜車咧，其實都真係五隻手指數得曬嘅。 其實我都係，因為即係我細個搭嘅時候咧，屋企人都話俾我聽，佢貴啲㗎，貴過坐巴士㗎咁樣。咁所以又唔係話次次搭纜車咯，係咪？我哋唔係好似上面嗰啲官邸嗰啲，譬如有啲馬姐喺度，我記得以前細個見到佢哋喺側邊買餸啊。跟住就搭翻山頂纜車翻去佢哋嗰個居住嘅地方嗰度，即係煮飯咁樣噶嘛，我記得。 哦， 係啊， 哇！嗰啲我係睇粵語長篇嘅時候先見到嘅， 我親眼睇到啊，唉，都唔知咩年代啊呢個。 厲害， 厲害，有啲咁嘅經歷都好特別啊！ 嗱，講翻個天氣先。 好。 嗱，今日出嚟嘅時候咧，落街啫，已經係感覺到涼咗啊。 係啊。 咁但係好奇怪喎，有太陽嘅喎。 哦，咁啊真係即係凍咗，變翻冬天喎。 是啊是啊，咁我望一望咧，而家系得15度啊， 系， 咁啊真系琴日19度啊，差唔多20度啊都有，朝早嘅时候，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证明今日真系凉咗，跌咗成5度咁多，咁但系咧好奇怪嘅，譬如你早几日阴阴天都有20度，但系今日阳光普照得15度啊， 哦，咁啊真系啲冷空气啊飞咗落嚟啦，咁啊所以大家咧着衫啊真系要着多件、 啊。是啊是啊，咁特别啲哥哥姐姐们咧呢个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冷亲自己啊，着翻多件衫先起身。兜翻条颈巾或者戴翻顶冷帽先啦，因为今日咧，你唔好以为见到个太阳会暖咗啊，其实见到个太阳仲冻翻啊。 吓，咁啊都又唔会话好冻嘅，有太阳少都暖啲嘅。不过咧，据我哋见到今日最高嘅气温咧，其实都系得23度嘅啫，咁啊都系尚算天晴。不过真系天气干燥咗好多啊，钟哥。 系啊，所以饮多杯水啊。你知咧呢啲时候咧，如果感亲感冒又好，又或者系。有啲咩头晕身庆咧，都唔着数啊！ 系啊，我朝头早咧，即系八元号打俾你嘅时候，我打俾阿芭比啊嘛，咁都同佢倾开咧，就话而家即系可能戴口罩戴得耐啊，咁啊有阵时有个人又唔系好惊觉自己啊少咗饮水，因为戴住口罩，你有阵时唔系好想喐噶嘛，饮水饮少咗，咁于是乎咧，去到下昼嘅时候，有阵时发觉啊个头好似痛痛地啊，系啦，跟住嗱呢位你耐冇饮水咧，个喉咙又干，个喉咙干啊，梗系容易有啲特别嘅感觉噶啦，你又惊咯，死啦！你心谂我又有头痛，个喉咙又有啲确确地，咁个心呢度怯啊，去到呢啲位。 我今朝听到你哋讲咧，我都想即刻打入嚟同佢哋讲啊。 吓， 唔好自己吓自己啊。 吓，好难嘅人真系容易自己吓自己啊。 因为其实你冇病咧，你咁样吓咧都吓到自己会病啊。 系啊，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咁紧张啦。当然咧，我哋疫情要严肃对待。 系。 但系不能够过分紧张， 系啱嘅。 即系要严肃同紧张系两个心态嚟噶嘛， 两样嘢嚟噶。 系啊系啊，大家都要即系认真认真啦，但系就不能够令到自己咁恐慌啊。 系啱啊，尽可能放轻放松自己嘅心情，去对待一啲严肃嘅问题，咁啊可以更加冇咁紧咧，去到面对呢啲问题，处理呢啲问题啊。 系啊，最紧要呢样啊。 好啊，咁啊，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倾下偈啦。 好啊，入嚟啦， 晒钟哥。 阵间见。 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咁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咧系相当清凉噶。咁啊，日间非常干燥，咁啊而家都见到啦。咁啊都干燥，见到啲手啊、面啊都系干晒噶啦吓。咁啊，大家要搽翻啲润肤嘅嘢，咁啊会好啲啦。啊，最高嘅气温23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晴都系干燥嘅，早上清凉，咁日夜温差都系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啊潮湿又有雾咯，即系下个星期咧嗰、那个嘅干燥嘅情况咧又有啲改善啦。而家出边咧就系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嘅。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另外如果你话睇翻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啊，星期二三都系天晴，非常天晴添啊吓。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咧，唔使下个星期添啊，嚟紧星期六开始咧就会大雾啦。下个星期就会超级大雾，咁啊到时咧大家又要俾呢啲潮湿嘅天气咧困扰住啊。准备定抽湿机啦吓，而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我身边有个朋友咧，好需要周博士嘅帮忙啊，因为佢最近咧被分手。咁呢位朋友被分手咧，就其实都几次噶啦，咁啊离离合合，离离合合啦。咁啊每一次咧被分手之后咧，佢都会即系有啲恶言相向嘅，嗰个情绪咧就陷入一个低谷。咁我相信就可能唔知系咪佢会觉得被人分手嘅感觉即系特别差，系因为好似自己被嫌弃咁样啦。咁啊佢咧经历一啲愤怒嘅时间啦，咁啊不过咧，其实每一次咧个时间都几长嘅，即系佢都好难先至放得低嗰股嘅负能量。咁周博士点样去到安慰佢，或者其实佢本人应该点样去睇呢件事咧？即系如果佢觉得自己被分手系等于自己个自尊被削弱嘅话咧，其实都几惨嘅。 是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你最后嗰句说话好关键啊，如果我被分手我是等同于我的自尊被削弱，那我就好痛苦啊，是吧，其实被分手跟我的自尊无关的，被分手只是他不识货的嘛，是吧，他不喜欢我，他有不同选择，跟我做得好不好未必有必然关系，我做得更好他都可以不选择跟我一起。我做得更差佢都可以选择同我一起，呢个係佢嘅选择。咁、啊、所以我哋好重要就係要即係搵返个自我价值感、啊 嗯。 其实分手点解咁痛苦呢，最关键唔係分手。有一啲人嘅分手呢係好 ok 喎，甚至好和平好开心好觉得啊新嘅开始咁㗎、啊 嗯。 而最痛苦往往係一个位嘅啫，就係、是、觉得我被遗弃，我冇价值，你觉得我冇用。我觉得我失败、啊、我人生从此就好坎坷啦等等等等、啊、我都甚至觉得我做错事，我系咪咁差呢我嘅人等等。咁、啊、所以其实个关键唔在于分手，而在于自我价值感。咁所以正如 Kitty 你讲得好，呢、這个朋友如果佢好、多情绪啦，长时间卷入去啦，困扰啦，或者恶言相向啦，好可能系触动到佢个自我价值感、一个低自尊、低自我价值感，所以会咁痛苦。特别你讲到被遗弃啊，如果有呢种感觉就比较麻烦啦。 系 吓，嗱、所以最重要第一件事就即系要区分啊，世上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他的事、天的事。 嗯， 吓、将他的事，即系你嘅事，俾翻你。将天的事俾翻天，即系譬如关于天气啊、世界局势啊呢啲交俾上天得啦。吓、 嗯， 关于身边嘅人咧，妈妈事俾翻妈妈，丈夫嘅情绪俾翻丈夫，老婆嘅生命俾翻老婆，呢个系佢自己的生命嚟嘅、 嗯。 我只系做好我嘅事吓。咁、呢个区分系非常之重要嘅吓、 嗯， 就唔需要用对方嘅目光去界定我嘅价值吓。我觉得呢个朋友咁痛苦，因为佢用咗对方嘅行为同埋目光去睇。我又冇价值、 嗯、 你嫌弃我你非我就等于我冇价值，你唔爱我我就唔值得被爱， 唔系 两者其实冇关系，但一画上等号呢就非常痛苦咁、 嗯 啊、所以我都有几件事可以做嘅呢、这个朋友、啊、第一搵返喺呢件事上面承担返自己嘅责任，自己责任自己负，唔好轻易俾自己跌落去一个受害者或者加害者，即系受害者就好惨，加害者最衰都系你啊！你系渣男，你系渣女，等等等等等等，狂闹对方，咁亦都冇意思嘅。 嗯， 我哋生命嘅课题只会不断重复。即系如果我唔改变咧，我换下一个男朋友，换下一个女朋友咧，我依然觉得佢哋系衰人。 系 咁，但系因为我先系个源头啊嘛，我唔改变，我只会创造同样嘅结果啊嘛。 嗯， 所以我想有唔同嘅结果。我就需要有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行为，所以第一件事承担回自己的责任、 嗯、 这个不是说自己错，这个朋友不是你没有做错，只是看回、啊、会不会我不懂沟通呢，会不会我很多情绪呢，会不会我的爱带着很多苛索呢，很多期望呢、 嗯、 我的关心会不会是我高你低，是逼人改变呢，我逼你要俾我关心呢、 嗯、 即係我关心对对方会唔会係一种啰嗦操控压力等等等等。 咁即係学习到啲咩囉喺呢段关系度喎。 冇错啦，冇错，呢个非常之好承担责任。第二就係区分责任啦、 嗯。 分返边啲係我嘅责任，边啲係佢嘅责任。对方可能真係好离谱喎。真係可能讲大话，可能欺骗我，佢可能係不知所谓，佢可能真係好蛊惑，佢可能甚至玩弄感情。咁、 嗯、 我又唔需要将佢嘅问题揽上身，内化变成系我衰，咁我真系遇到一个玩弄感情嘅人啊嘛，譬如啊吓，咁、 嗯、 所以我哋要区分责任，将佢嘅责任俾翻佢吓，就唔需要因为佢同我分手，我就崩溃，我就跌咗落自己嗰度咁样。 系， 咁第三啊最重要啦，就系、是、 建立翻自我嘅价值感，呢、這个先就系固本培元、归根究底最关键嘅出路啊！即系唯独我能够有高自尊、高自我形象、高自我价值，我先能够吸引到真正识得爱我、识得尊重我人。如果我都内心都嫌弃自己，内心都好多情绪咧，我就会吸引好多人，一啲 abuser， 一啲嚟滥用咗或者恰我啊、欺负我啊、占我便宜啊，或者佢将好多佢嘅情绪垃圾倾泻喺我身上。所以我谂最后揾翻。建立自己自我价值是最关键。 我想这个就是俗称我们说、有些人成日都是饰演下巴的角色、就是这一种人。但是怎样可以即是从我习惯了做下巴，或者我很喜欢、去、奉承你或者讨好另一半，而将那个的心情或者心态呢去到转换回建立回自己的信心，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呢，就是告诉自己你不是只是要饰演这一种的角色的。这 你讲得好啊 ，Kitty， 下摆嘅字我唔好准确，大家即刻听得明嘅，即系嗱，如果我真系觉得，诶、我就系咁黑仔噶啦，我就系做下摆噶啦，永远都系咁啦，咁就冇得救啦，咁我帮唔到你啦，对唔住啦，嗱，因为依个系一个自我身份认同嚟噶，个关键系吓，如果我认定咗我就系妹仔，我就系下摆，我就系注定俾人恰，我就注定冇幸福咧，咁啊恭喜你啦。即心念创造实相，我呢个心态咧，就你只会结局吸引一啲，就算佢对其他人好尊重，但对住你，我日日入纸申请，你恰我啦，你睇唔起我啦，你唔使尊重我啦，即系自己不断做咗一种讨好者嘅角色啊，去浅微对方，去即系冇晒自尊感啊，好似即系摇尾乞怜咁样啊，咁所以我谂最重要就系即系离开呢、這个。即是自我角色认同、即是我不是下巴最简单，即是给自己的新的信念给自己。我想实质上最简单第一样东西，每日坚持要欣赏自己、每日要写感恩日志，每日写我感恩的三件事，什么都好，感恩有空气、阳光，我感恩我现在能够呼吸，我能够听到、电台的节目等等等等、或者然后欣赏我自己、面对疫情这么困难，我依然能够有健康，我依然有钱去吃饭等等等等，我依然有朋友爱我，有家人关心，即是建立于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的自我价值感、因为如果一旦觉得自己是下巴，这个真的其实挺大镬的，坦白说。所以这个意识、即是一种在内心无限复制的这种自我价值感是必须要停止它、停止它。多些去跟自己讲三句说话，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第二句，我是值得被爱的。第三句，我是安全。 是，因为我相信呢，即是在感情关系里面呢，好多人都未必时常能够保持那个理性和理智的。咁在间不少的时候，即是或者一个人静静地的时候呢，都可以即是检视一下，看看自己呢那段关系是不是健康，或者自己是不是就是好像刚才那么讲，喜欢形成了一个被人欺负啊，或者自己是一个下巴的角色。咁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就有必要去到扭转这个的心态啦，尝试去感恩一下。周华山博士都讲得好啱，能够喺朝头早听到我哋呢个晨光大学嘅环节，都系值得感恩嘅一件事情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个星期二再倾过，唔该晒。 今日系三月八日，星期二，农历二月初六，释宜祭祀。解除、入殓、除服、成服、安葬、修坟、立碑、借土、沐浴、扫舍、布竹、取鱼、结网、礼法。 好多嘢啱做喎， 咁咪好咯。今日忌安藏、嫁娶、作租、入宅。 咁呢样可能好多人要做喎， 平常心去做啦。今日都是国际妇女节， 我会尊重珍惜妇女在经济、社会等等不同的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人士的情报平台正式启用，申请人要填写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职业、发病情况，并上载快速测试结果证明的相，同埋回答是不是家居环境挤迫、有没有同住家人，同埋是不是需要照顾家人或者宠物等。系统列明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包括可能向其他政府决策局或部门或相关机构披露申报人的个案资料。任何人违反或明知而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可以罚款10,000元同监禁6个月。当局话，快速测试呈阳性人士必须在测试当日或者第二日申报，只在上个月26日至今个月5日期间，快速测试阳性人士可以在今个月14日或者之前透过系统报交资料，会获补发检疫令或者隔离令。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第三轮谈判，政治和军事上等未有实际的进展，双方同意举行下一次的谈判。谈判在白俄罗斯境内别洛韦日森林进行，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谈判之后，俄罗斯代表说以正面发展来形容进展言之尚早，形容谈判并不容易，期望下次可以向前迈出更一大步。他又说俄方希望在当地时间今日可以再次开启人道主义走廊。乌克兰谈判代表说双方就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又说双方将就停火、休战和结束敌对行动等问题继续进行密集磋商，预料第四轮俄乌谈判很快将会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美国白宫说美英法德的领袖决心要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持续付出高昂的成本。另外，美国早前提出研究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白宫发言人强调总统拜登仍然未有决定。俄罗斯警告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会大幅上升。有俄国官员更加扬言原油价格不排除每桶会升上$300以上。有报道指出，欧盟委员会正是规划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途径，不排除会导致今年进口需求减少近80%。预料这份计划近日提交，内容包括寻找新的天然气来源和提高能源效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掩布房街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掩布房街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封路方面，观塘道呢有道路工程，由上昼嘅11点开始至到下昼嘅4点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国家队代表纪嘉立、王鹏耀、朱永刚包办金银铜牌。本台仅代表听众恭喜国家队取得佳绩。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 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战友变成队友。 由 Johnny In 带住三位星梦嘅学员合作，而有份写歌嘅莲姐就话，写歌嘅时候佢一路幻想住 Gigi 点唱，一路写落去。 一支火焰抚平我伤痕。 作曲 Aska Kaylin， 填词 Aska， 编曲监制 Johnny In。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冠位置。Gigi 严明熙复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自善，沉溺最真，神光世界是。 早晨， 早晨啊！ 喂 ，Kitty 同钟哥讲下呢一个啦，晨早流流叫外卖咧，依家今时今日就。我哋都會對啲外賣員就會會評論下啦，有陣時會打寫啲嘢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佢哋可能都會遲少少啊咁樣啦。咁原來咧外賣員咧都有啲外賣員自己嘅群組咧，佢會點評翻有啲咩屋苑咧，佢真係好唔中意送嘅。每次咧見到呢一張單咧就唔想送佢咯。嗱，之前都有話有一個會鎖車嘅屋苑啦咁樣，咁但係咧。那個鎖車屋苑咧竟然冇上榜喎，係啊，今次咧就係好聚焦嗰啲屋苑咧，其實有一個咧 Kitty 都住過喎，喺大圍嗰度， 我係咩？ 係啊，嗰、那個屋苑係第一位。 咪先，咁我想知佢哋嗰個準則嗱，咁 火車站嗰度啊， 係啊。 哦，嗱，咁而家嗰個環境冇辦法，因為你周圍都可能唔係好想送嘅，因為個疫情關係啦。咁但係撇除呢一個元素，佢哋用啲乜嘢準則去？ 我知啊， 去話送 如果佢講大圍嗰、那個， 點解咧？ 佢係好麻煩㗎，因為咧你要入，首先嗱，你 住客嘅心聲都覺得好 煩。係啊，咪訪客都好麻煩嘅，即係所有訪客都好麻煩，就係、是、你嗰個訪客嘅措施嗱。咁、當然你可以話佢保安好嚴密嘅。咁、如果你話點解佢哋唔想送嗰度咧？我估啊嚇，首先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就因為你冇得嘟卡，即係佢嗰度係要嘟卡入去啦。首先，咁、你冇得嘟咧，你就要喺另外一個門口，即係隔離個門口嗰度咧，就要同 登記 係啦，登記啦。咁登記咧，佢又要再打咗電話上去問啦。問完之後咧，你就攞咗，即係話哦，係啊，我叫咗外賣啊。咁跟住咧，你就要攞張紙咧，就再上去上面嘅。咁而上到上面咧，其實都唔容易揾，因為佢都好多棟嘅，係啦。即係上咗幾條電梯之後咧，再上去揾咧，咁然後你又要再將你頭先嗰張紙咧，再俾嗰一個座頭嘅管理員啦。跟住管理員都會俾你上去嘅。咁但係嗰條路程都係我覺得比較遠啲嘅。 全部變曬凍食啦，即係上到去都已經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你知，如果你一個訪客就話啫，如果你十個訪客，其實你前面佢要打十個電話上去，即係揾噶嘛，揾唔到嘅時候咧，又要阻住後面嘅喎，咁、所以我都明白點解呢個係上榜嘅屋苑嚟嘅。 係啊，好似 Kitty 咁樣話齋，因為你自己住過咧，你就好明白啦。因為啲外賣嘅哥哥仔咧，佢都話。當中咧有三期啊，更加係叫做需要行20分鐘先可以去到登記咯。 哇！ 即係由個起點開始，因為佢好遠嘅。其實我記得入面有個公共空間嘅，因為我有朋友都係住嗰度。咁但係就做住頭接近火車站頭嗰兩座啦。但係原來最遠離火車站嗰幾座要行成十幾廿分鐘咁耐嘅咩？咁誇張啊！啊，真係呢、這個都係要留意啦。咁樣咁啊。另外就都係屬於大圍嘅其他屋苑，我大圍呢個 top 5入面呢有幾個都上咗榜喎。第一個 就係頭先講嗰個啦。第二個就係咧。有啲黑面嘅保安員啊，咁樣，咁啊，內文入面咧就係話，通常嗰啲保安咧都係要攞張身份證嚟抄嘅，咁樣，咁但係最後有啲保安就會要求咧，佢話佢唔抄啦，你拎住俾佢睇啦，咁樣，咁嗰個外賣員就要一手拎住啲好重嘅求其啦，乜乜米線咁先算啦，跟住咧。就左手就再 show 一个 ID 咁样，咁其实都几辛苦咯。因为个保安就好 mean 嘅，佢话就係因为怕你将身份证污糟，跟住佢又掂过咁样咯。咁所以都系麻烦少少啦。咁啊，头先讲咗两个大围嘅屋苑啦，惠泉口道当然唔好讲啦。但有一个呢系大埔嘅屋苑新㗎喎，都系为人诟病喎。因为呢佢咧往往要泊低咗架車喺 LG 嗰一層嘅時候咧，要先掃一個 QR code， 咁但係咧個 QR code 咧經常都會失靈嘅，咁咧就令到咧啲外賣員咧就大家圍住喺下邊個停車場嗰度係咁篤啦，篤極都篤唔到上去，咁你篤唔到個 QR code 佢失靈嘅話又送唔到外賣啦，跟住個客人又催啦咁樣，你知過咗時咧，可能啲外賣員都會俾人扣人工噶嘛， 又俾人投訴係咯， 係啦，類似咁樣。咁但係咧就呢啲篤 QR code 嗰啲嘢會窒礙咗嗰啲叫做送餐嘅行程咯。咁啊，仲有一個喺將軍澳嘅屋苑嘅，咁啊將軍澳嗰個就係因為。个登记处得一个，基本上咧排队登记咧都要登记成15分钟，因为你都知嗰啲 rush hour 系咩？嗱，譬如夜晚黑七点钟个个都开饭噶啦，咁你七点钟咪好多嗰啲外卖哥哥喺下边排队咯，可能有最全盛时期有啲外卖哥哥话咧，有前边有15个人喺度排队啊，唔知以为去咗药房嗰度买快速点餐包咁样咯，咁当然佢都系幽默感啫，但系。呢啲幽默感啊，好黑色啦。 系，喂，呢个我都觉得系，即系而家啲屋苑咧都可以谂下，因为以前你就话系房客嘅一啲措施啦，但系而家真系多咗好多送外卖嘅朋友仔，咁点样可以令到成件事即系个物流啊，系尽情可以快速啲，或者大家都方便啲。 佢唔会因为个外卖而改变佢成个保安嘅计划。 唔系，咁就系话其实佢嗰本身可以再谂好啲咯，因为就算唔系送外卖都好啦，有時我去探訪朋友咧，都會覺得即係你是一個訪客去到佢哋嗰啲屋苑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我試過有一次揸車咧，咁我入咗去，即係首先啦，你入唔到去啦，你首先要即係經過佢嗰個大閘，咁大閘有個管理員坐咗喺個間亭嗰度啦，咁你就要搞低車窗，就同佢講你去邊度， 係 啦，咁佢又要打電話啦，咁你就已經塞咗喺嗰個大閘出面，即係頂住後面啲車啦。咁好啦，佢揾到個屋主之後咧，就話好啦，你而家可以入去個停車場嗰度啦。咁而你一入去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保安就跟住你個車尾，即係佢一路跑喎，都跟住你個車尾一路跑。 好嚴謹喎、 啊。係啦，跟住就指示你去邊度啦。咁落到停車場咧，佢再有另外一個保安員咧，再指示你泊喺邊一個位啦，咁樣。跟住再有另外一個保安員咧，等你落咗車之後咧，就喺個座頭嗰度，佢要嘟入去，即係因為你喺B floor 嘛，咁你要嘟入去佢嗰座嘢嗰度咧，佢又唔係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衝入去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係即係過五關斬六將咧，你先至入到去，係咪好煩啊？ 系啊， 系啊，即系以前你去拜年嘅时候就会遇到呢啲种种嘅情况。 咁呢啲地方啱我住啊？ 点解？ 即系冇乜朋友嗰啲咧，就唔使烦到其他人咯。 系啊， 即系你去咁即系咁辛苦嘅，好似 系咯。其实严密还严密，我又觉得可以令到大家都舒服少少嘅。 系啊，同埋人哋都系送个外卖啫。咁我估保安人员又打份工，咁大家点样息事宁人啊？咁就会好啲咯。同埋今次咁嘅，其实好多时候啲送餐员。有陣時可以擺座頭噶，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我自己，譬如 work from home 咁樣，男人都還好，可能女性啊，即係覺得自己好污衊啊，或者喂睡衣咁樣連落去座頭下邊管理處嗰度攞都唔想喎，咁先叫人哋送上嚟咯。咁有陣時咧，你會同佢講話擺喺管理處咧，嗰、那個外賣哥哥咧。濕醒好多噶，好 happy 噶，即係佢覺得好快就 get 到真啊嘛，即係好快就已經完工啦嘛。咁即係我會咁咯，但係唔知其他朋友會點樣睇啊？可能覺得出門口都會有機會染上疾病啊，撳下嗰啲 叫做電梯制又會唔記得洗翻手啊，咁唉冇辦法啦，依家都係在家抗疫呢啲，即係都唔可以用新常態咧，因為都新咗三年啦，咁大家好好咁去適應啦，我自己就係 啦。 浅你的梦，晴朗也没有亮照你天空，何日重动可相通，准许我步进你太空，看守背后营造暖流进心中，城市里没美丽让你心动，时间也没法力送走你的伤痛，存在围道中的风可否替代我将抱拥，轻轻送赠来让你能一生不再懂，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守于无人之地。假使可远飞，要共你一起，曾作全部可以舍弃。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有冇成日发家人脾气？ 你系咪喺屋企唔多出声？ 有冇经常黑口黑面啊？ 屋企人其实最了解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一家人要多啲沟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嗱，我就好记得咧，你以前咧拍电影嘅时候咧，有啲经典嘅对白咧，其中一句我真系好印象深刻嘅，就系边个救我？ 你喺度扮细喎，呢一个都已经系三十年啊，三就嚟三十年噶啦。 咩啊？我 咁點會扮細啊？睇過好多次啦，呢、這個。 不過呢個咧就係、是根據一個非官方嘅統計咧，佢呢個係重播次數最多嘅戲。 唔使等佢重播噶，我咧即係屋企有買咗以前嘅一啲，即係嗰陣時仲係好興喺唱片房買呢個嘅 DVD 嘅時候咧，我已經買落咗一大屋企自己睇㗎啦。 佢自行重播先啊？ 是啊，因为其实嗱，学你之前话斋咧，如果有啲人嚟你屋企嘅时候咧，你冇乜嘢特别嘅活动咧，咁你就可以，不如播套戏一齐睇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即系除咗话电视台会攞嚟重播之外咧，好多人嘅屋企都可能好似我咁样啦，甚至乎咧，我知道因为咧，譬如外国咧，我啲朋友喺外国翻嚟嘅时候咧，佢哋以前咧，即系当唱片铺仲系周街都系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叫我带佢哋去买呢啲电影嘅光碟噶，因为佢哋嗰边咧就比较少啲机会可以喺电视嗰度嗰啲平台真系睇得到啦。 去边一区先？去哪一區買先？你帶他們去 你意思是買唱片啊？我那時真的帶他在大商場裡面的那些貴租的唱片店那裡買的， 所以你真的是對的。我那些朋友呢就叫我帶他們去呢，即另外一些區 那些包裝沒那麼精美啊，那些 便宜一點啊，便宜一點啊，不過你又不要說什麼、啊、Barbie， 你不要說以為那些就是包裝沒那麼精美、啊，有啲系包装更精美嘅，你有冇见过啊？ 系咩？ 系啊， 犀利。 系啊，不过当然咧，去翻你嗰啲系啱数啲嘅。 系啊，我好记得嗰阵时都唔平一只噶，咁然后佢就成栋成栋咁样买咯。因为咧，佢哋话咧喺即系我朋友喺英国翻嚟啦。咁十几年前嘅时候咧，佢哋嗰边咧又即系而家当然系可能你上网都有好多嘅地方可以睇得到某啲嘅精华片段或者接续嘅段啦。咁、但系咧，其实以前咧，即系讲紧十几年前咧。如果你唔買光碟咧，你可能真係去到外國嘅地方咧，你係比較難欣賞到一啲港產片啊，或者香港嘅電視作品嘅。咁、所以咧，佢哋翻親嚟咧就好中意去買呢一啲影視嘅作品咧，就帶翻去。佢話：哇，帶翻去做手信咧，個個都好開心㗎。 喂，你呢個當然已經係後期少少啦。如果你話講開喺外地嘅朋友們想睇香港嘅一啲作品咧。最早期嘅時候就冇得睇添啦，最早啊，咁跟住去到大約80年代咧，就興起咗錄影帶啊嘛。錄影帶嗰時咧，佢哋好難屋企擁有一部錄影機噶嘛。當你擁有一部錄影機，哇就不得了啦。咁但係你都冇嗰個來源啊嘛，你喺外地，咁所以咧喺外地有好多特別喺唐人街咧，當然係就興起咗好多叫做租錄影帶嘅公司啊嘛。 嗯， 咁佢就可咁，即系以前啲电，即系以前嘅电视台咧，就会电视台以前，个电视台而家都仲喺度嘅，电视台以前咧，而家都有嘅，就会将佢哋制作好嘅电视剧咧，就即系都系用录影带嘅形式咧，就去卖俾呢啲铺头，呢啲铺头咧就将佢租俾当地嘅人去睇啊。 嗯， 咁呢个就系80年代好多人就系咁样喺外地追香港嘅电视剧啊嘛。咁你我听过最劲系点样咧？系直头譬如话有一啲受欢迎啲嘅剧集咁样，佢哋要排队等啊，因为佢哋录影带唔会多好多盒啊嘛。 系。 咁所以你譬如阿小白租咗，咁阿芭比想租啊，唔好意思，等阿小白还咗先有得租噶。咁就要排队咯，可能要动辄可能排个几两个礼拜之后你先至睇得到。 哦，我细个屋企楼下都有间咁样嘅租碟铺噶，同埋租带咯，即系以前系录影带， 系后期就有租碟啦。 但就租碟啦，嗰时已经系新啲噶啦嘛，租碟嘅时候。 系啊系啊， 我都话好开心咁、然后咧，我阿爸就会成日带我个个礼拜落去咧，就睇下有啲乜嘢可以租啦。 嗯， 咁我最记得咧就系我睇完嗰个录影带之后咧，我好中意咧就系揿翻嗰个倒带掣啊，即系会帮人整翻好晒饼带。 哇，你咁咩嘅？咁有功德嘅？ 即系我觉得，其实我除咗有公德心之外咧，我主要系觉得咧嗰个机好好玩啊，真系揿嚟揿去咁啦。同埋咧，我细个系好中意揭起个录影带嗰个盖嚟睇嘅，上高咧就有粒掣咧可以揿入去，然之后开咗个盖， 你拍落就反起咁样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反起，然之后你就见到嗰条带咧就左至右咁样，其实同录音带有啲似噶嘛。 系啦系啦， 拔过嚟咁样，咁我有时就会攞条嘢出嚟玩下嘅。 哇！你摸过可能睇唔到嘅，知唔知道噶？ 你知唔知道我细个咧屋企咧有两个柜桶咧系收埋录影带，即系我细个有一部录影机嘅。咁我啲录影带系攞嚟录咩咧？我就全部攞嚟咧叫我妈录晒我最中意睇嗰啲卡通片。 嗯， 系啦，但系嗰啲卡通片播放嘅时段咧，好多时都系嗰啲放学后啦。咁但系咧，我嗰间学校嘅放学时间咧，系迟过人哋成个钟头嘅。所以如果我想睇嘅话咧，翻到屋企可能已经只系睇到个结局嘅啫。咁、 嗯、 所以咧，我每一日咧都会叫我妈，哎呀，你可唔可以帮我早啲揿着个录影机啊？你即系录咗佢啦，半个钟头一日咁样。咁所以我屋企咧成两个柜桶咧，全部就收埋晒我细个中意睇嘅卡通片嘅录影带啦。 所以咧，你小朋友嘅时候，你唔知咩叫做 timer 时间制啊？你应该先怂恿你阿妈买一部咧有时间制嘅录影机，咁你阿妈咪唔使咁辛苦限时限后帮你录咯。 嗰阵时好似冇咁高科技添啊嘛，应该。 咪最早期嘅就系冇嘅。 系咯系咯， 真系斋录嘅， 好旧嗰啲嚟。而家嗰啲就你自己 set 咗个时间，基本上录咗落个载体度都唔使有柄带存在添啦。 而家边处仲有人录啊？你上互联网嗰度，你随时搵得翻，你几旧嘅都可以见得到啊！ 都系啊，都系、啊。不过我最近都识得有啲人系会照录咯，即系譬如可能录咗一啲相关嘅 啊，都系嘅。 或者有啲大型匯演咧，未必有得重播嗰啲咧，咁佢哋都会录咗嚟慢慢睇咯。 嗯，都系嘅，即系自己 keep 住咁样咯。 系啊，嗱，不过咧，我头先咧引用阿钟哥你嗰句电影金句咧， 边个救我惨啊？点解咧？喂， 点解咧？嗱，我最近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班小伙子咧就喺度讨论，咁啊讨论啲乜嘢咧？就系讲嗱，我哋而家就正值系疫情啦，咁而家是2022年啦。虽然咧个疫情就唔系净系2022年开始，其实都早一两年开始咗，已经有啲呢个新冠嘅疫情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就喺度斗啦。好啦，你有冇识得身边有啲朋友咧系90后或者00后啊？ 90都识嘅， 系啦，都识啦。咁、 嗯、 嗱，我咧身边咧就咁啱咧就识两个年龄嘅界别。 嗯， 咁有一班咧就系97年出世嘅。咁嗰阵时咧，佢哋都已经同我讲噶啦。佢话：，其实人生咧从来系冇行过毕业典礼。咁我话：点解咧？因为咧，佢话幼稚园又取消啦，小学即系六年班嗰又取消啦，跟住中学毕业典礼又取消啦。因为撞正晒咧就系沙士啦，流感啦，即系全部咧就撞到正一正，啱啱都系佢哋嗰一届，咁、所以就话咧，连大学嘅毕业典礼，嗱我嗰阵时咧识佢嘅时候就系啱啱大学毕业嗰一年啦，佢、话都系用 Zoom 嚟行嘅， 即系大约系97年嗰，即系90后，尾嗰啲系嘛？ 系啦，就 exactly 系1997年出世嘅嗰啲小朋友咧，就是、每一个毕业典礼都撞到正一正，系因为即系疫情啊各样嘢而去取消嘅、 哦。 好啦，咁最近咧又有一批新嘅人出嚟话，唔系，我觉得你哋都唔系好够，即系牺牲咗自己啲学校嘅回忆啫、啊。我哋都仲牺牲，点解咧？因为咧04年出世，好啦，嗱97同04咁啊97年啦。咁佢话咩事咧？佢话因为我哋已经咧系成个高中嘅课程咧，准备公开试咧，都系上 Zoom。 哦，即系直头学都冇翻， 学都唔使翻。网上咧就即系啲人就经常引用咗头先我讲啊，钟哥你呢一句金句就系边个救我惨？就系、是、大家又谂紧，到底即系如果你第时将来数翻啲学校嘅回忆嘅时候咧，边个？少咗一節回憶咧，咁即係到底係冇咗畢業典禮大件事啲啊，定係成個高中嘅回憶變咗上 Zoom 大件事啲？ 喂，唔係喎，Barbie呢個真係商機無限喎、啊！嗱，你諗下，好多好而家咧，咪好多朋友幫影結婚相嗰啲咧，你幫一啲老人家影噶嘛？哇，點解老人家要影結婚相咧、嗯？因為佢哋年青嘅時候冇影過，或者佢哋都唔盛行影結婚相呢一樣嘢啊嘛，所以而家幫佢哋補翻一張咁樣啦。嗱，到呢一班97年出世嘅小朋友啊，咁佢哋而家大個咗，到佢哋將來老咗嘅時候，咁咪可以幫佢哋搞翻一個幼稚園畢業、小學畢業。跟住中学毕业，帮佢哋搞翻个毕业礼，咁去补翻佢哋，即系第时咧想追翻啲回忆嘅时候，我帮佢哋补翻个不足咪得咯。 诶，嗱呢一个就可以交俾你慢慢去筹啊咁啊。不过而家咧可以先谂一谂，到底嗰啲即系大家要去上 Zoom 嘅时候咧，点样补翻？你知唔知咧？我个女个学校咧，如果上 Zoom 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想影一啲班相或者系团体相噶嘛。咁、呢？大家的做法就是、你一人交一张影得自己事事正正的相啦，然后呢出面那些公司呢就帮你呢 cut 返个头出来。 嗯。 咁呢就在一个虚拟背景那里呢就将那些学生的头呢全部就剃埋一排。 啊 而家咧就去咯，而家就慣用呢一個手法嚟處理噶，即係暫時所謂嘅嗰啲叫做班獎啊、畢業相咧，都係其實咧以為好似係一齊影，但其實咧全部都係 keep 埋一齊嘅。 哇！真係好似睇緊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咁樣，全部假嘅。 係啊，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有好朋友就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 嗨，早晨。 如果是阿 O 呢，这个开场白就说哎呀 Kenny 怎么算啊就讲了，因为昨天香港股市狂跌800多点，即是上上落落都挺多下，那为什么呢？同埋即都预计一下今日点算先嘅你？ 又有只歌俾你听啊！ 边只啊？ 呢个跌咗跌落地唔会执啊，唔会谂啊。咁啊，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市上边咧就系、是、都系嗰个紧张啊嘛。咁、就最主要都系继续我哋个 focus 都系睇翻呢个即系俄乌事件啦。咁我哋之前都讲啦，通常呢啲地缘政治嘅情况嘅话咧，都会影响个市况方面咧就比较系好快嘅，跌得好快，同埋咧个 impact 好大嘅。咁但系嗰、那个。時間上有幾長咧？咁呢個就當然要睇事態發展啦。就通常咧，就地緣政治又唔會話影響好耐，除非就影響到個經濟。不過咧，而家就大家會係即係大家覺得啊，即係離開呢個香港咁遠，或者離開環球市場咁遠，有啲咩影響咧？即係其實有時平時我哋都好少即係去咩噶嘛，聽個烏克蘭噶嘛。咁啊，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咧，因為俄烏咧。就其實佔咗好多嘅環球嘅資源嘅出口比例最大嘅、包括就係尤其是好影響歐洲歐盟嗰度啦，因為譬如天然氣啦，咁農產品上面咧，原來就俄烏加埋嘅話咧，佔咗全球嗰啲即係小麥方面嘅產量係1%+嘅喎， 哇！即係糧倉嚟嘅喎。 係啊，好犀利嘅，葵花籽嗰啲係佔咗40%+添。咁另外就原油啦，就係譬如天然氣同埋原油，頭先講啦，都佔咗歐洲方面40%+5%咁樣啦。咁啊佔咗全球都30%+嘅，如果原油嘅話。咁而家美國嗰招咧就絕啦，即係美國方面咧就佢唔需要，通常嘅過往嚟講嘅話咧，佢發嗰個禁制噶嘛，禁制你出口，好似譬如伊朗嗰啲咁樣。咁但係佢今次就冇嘅，但係咧不過佢喺金融上邊系統咧就係、是、制裁你啦，或者嚇你啦。咁啊，搞到咧，同你做生意嗰啲相關嗰啲銀行或者金融機構方面咧，都完全咧就唔敢接受呢個係即係進口俄羅斯產品嗰啲入口商開嘅 LC 啦。咁佢攞唔到呢啲金融融資嘅話咧，咁你知大宗商品啊或者啲資源嗰啲嘅話咧，其實涉及啲銀碼好大噶嘛，好少可真金白銀咁樣去做 trade， 因為你唔係做一單啊嘛。你當你做個業務上面嘅時間話咧，你一個月可能做好多單，咁你一定要攞個 finance 攞融資啊。咁過往傳統就係啲 LD 嗰啲啦，呢啲好多年歷史噶啦。咁但係咧，因為嗰啲銀行方面咧，擔心佢嗰個客同呢啲俄羅斯公司做生意嘅時間嘅話咧，會受到呢個制裁啊，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就唔敢咧就開啲 LD 出嚟，咁啊導致到咧佢哋係進口唔到啲俄羅斯產品。所以咧就算美國唔使禁運啊，唔使剩嘅話咧，其實好多人咧都停止咗去買俄羅斯嘅產品啦。 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呢、這個原因就係咁樣啦。咁點樣睇港股今日嘅走勢咧？ 嗱，我相信咧，因為佢其實基本上咧都去跌穿過呢個係即係之前嘅低位啦，21,100+咁啊。 係咯， 我哋咪講話可能會下跌嗰啲位，但係應該咧就未必話顯著跌穿嘅，但係即係都唔夠一個禮拜就已經係即係跌穿咗啦。咁就都睇到其實嗰個情況方面咧都係有少少恐慌性嘅。咁同埋琴晚美股都係差啦嚇。咁我所覺得都應該今日都有機會穿一穿呢啲位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如果你拉長啲睇嘅話咧，其實就依啲位置都屬於算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噶啦。咁你話顯著再跌穿依啲位嘅機會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太大咯。 嗱，咁啊，即係講完成個大走勢都要個別問一問啦。即係大家都話俾個 number 我，俾個 number 我咁樣。嗱，好多隻股咧，琴日都跌到低位噶咯。咁而家咁望一望咧，有邊一隻有啲潛力可以撈一撈底咧？ 雖然嗰個市咧就係、是、即係跌到去好多股份跌到低位，不過咧與此同時都有啲股份咧就升得好厲害嘅，譬如啲化肥類股份啦、資源股就唔使諗啦，即係油價、金價全部升嘅話咧，資源股做得係非常之好啦。同埋有個板塊琴日幾得意，就內房股份方面咧就普遍係做得好嘅。咁啊，最主要就其實除咗話呢個係俄烏事件之外咧。 另外我哋嘅焦点其实都唔可以睇两会啊嘛，即系俾俄乌抢咗镜头啫。但系两会都系好重要嘅。咁两会其实阿总理咧嗰、那个系工作报告里边咧，其实都有讲过几样嘢好重要嘅。第一包括就电动车啦，电动车我哋都成日都讲啦。咁所以你见到譬如理想嗰啲都唔错啦。咁另外就系有提到一个房地产嘅，就话有一个嚟紧一个新模式去发展啦。咁所以市场上就会憧憬咧，会唔会喺房地产上面嘅话咧，系可能个态度比起旧年咧就会有所即系松啲或者转变翻咯。咁所以见到一啲内房类股份咧，都普遍做得好嘅，好似碧桂园啊，或者系即系688中海外啲就一定系好啦吓。咁呢啲咧其实都表现系唔差嘅。咁如果你话至于捞底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啲即系现金流系好金系唔受呢件事件因素所影响，但系因为咁样而跌咗落嚟嘅股份啦。咁包括一啲公用类股份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考虑嘅。 咁其实咧，即系喺个市场上边，虽然话恐慌啫，其实都仲有好多希望喺度嘅，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啊。 其实嗰啲朋友成日问啦，你买啲咩股票？买啲升嗰啲咯。唔好快啲跌嘅咪得咯，咁其實咪依個講笑，不過咧就其實個市係好少可話個千幾隻股票一齊跌曬噶嘛，咁你每一個板塊或者每一隻股份方面咧，總係會受惠翻而家，即係好多股份可能都受影響啦，咁但係有啲股份係會受惠噶嘛，咁我哋就真係要做功課咯。其實投資點解要做功課，就係因為要尋找啲投資機會啊嘛。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大家好簡單啫，買盈富基金咪搞掂咯。 又系喎，跟住讲到咧话买升嗰只咧，系嘅，但系永远都系相反啊！即系我未买嘅时候咧，嗰只股票就系升嘅，但系我一买咗之后咧，股票就跌咯，就唔知点解啊嘛。 系呢个咧，就系有时咩啦？即系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个问题嘅，但系呢个可能就系、是对嗰个股票嘅缘分咧，就唔系好深啦。 哦，即系我未使睇医生住啊嘛，即系纯粹系个缘分未到啫。 或者我覺得有啲朋友就可能咧，有時佢係即係做功課嗰陣時嘅話咧，就係唔係做啲前瞻性嘅嘢，成日咧就睇翻啲歷史性嘅，即係其實呢個好通病嚟嘅，好多朋友都係嘅，即係分析一間公司就問間公司O 唔 OK， 但係佢講翻啲 historical 歷史性嘅嘢嘅，咁呢啲其實喺股價都反映咗啦嘛。咁我哋要睇啲即係前瞻性啲嘅嘢嚟到去做一啲投資嘅決定咯。 咁講到前瞻啦，咁我係望歷史噶嘛，咁問一問呢一隻啦 ，Candy。美团点睇咧？美团跌咗11%嘅咯，值唔值得入咧？ 嗱，呢啲就真系唔好揽住咯，我觉得就，因为点解咧？第一首先有双重打击啦，第一就系话而家咁嘅风险位入转差嘅情况之下咧，高估值股份咧就更加大家就怕啦。第二就系话始终都系个政策上边系仍然都系未明朗，起码都过咗两会之后咧，睇下通常两会之后嘅话咧。都會有啲細分嘅政策走出嚟嘅，即係兩會就講啲大方向嘅嘢啦。咁兩會完咗之後嘅各個部位可能會有啲記者會啊，會有啲嘢公布啦。咁就會睇到究竟個 detail 係點樣咯。咁暫時我覺得互聯網呢啲平台嘅公司咧，都仲要負起國家責任咧，就係要即係同大家共富啊，回歸翻啲係好處俾啲市民啊，令到市民啲生活嘅水平過得好啲啊。所以有國家任務喺度咯。 咁所以咧，暫時都可以即係再望一望先，係嘛？ 係啊，其實呢個情況都發生咗好耐啊。即係之前大家覺得哎呀 ，OK， 點知你其實 OK 完咗之後，其實可以仲跌嘅，即係低處未算低嘅呢啲股票。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暫時即係叫做風高浪急啊，咪呢一排。咁如果譬如話，即係如果大家有啲緊張嘅話，係咪應該再望清楚啲先入手，定還是即係如果你而家唔入，你啊成日驚過咗個時機啊嘛？我應該點樣做呢？ 其实我觉得唔系睇嗰个价位嘅，其实呢啲股票咧，我哋成日都好多投资者方面就系个即系通病就系睇价位，同埋参考翻历史上边嗰个股价。其实我哋唔系睇啲，我哋应该睇个政策，因为你而家影响我啲股份嘅前景同埋个估值咧，系个政策。个政策都未明朗，我哋又何来可以去判断究竟呢只股份值唔值得买咧？所以首先就要即系睇翻究竟国家嘅政策，即系呢啲投资中资股一个系。即係必要或者係過往咁多年歷史都係係睇政策多過睇間公司嗰個情況，因為政策係決定間公司究竟賺唔賺到錢啊嘛。 係嘅，好啊，唔該曬 Candy 嘅，唔該曬今日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星興 Candy 嘅，我哋聽日再傾啊。唔該曬，拜拜。阿樂阿達 阿利快伸手臂。我係劉德華，疫情肆虐，但係只要大家齊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贏呢一場疫戰，過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齊戰勝新冠肺炎。一個一個跟我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系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咧，其实那个保护力咧就会系升翻上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啦，係保护嗰个嘅对付嗰个 Omicron 病毒。 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阿欧阿欧有啲咩好嘢啊？ 喂，依家嘅优惠啊，同埋呢啲着数嘢呢都离不开食嘢啦，因为食嘢呢一樣嘢應該係即係近年香港人最關注啦，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啊，究竟點樣食得健康，同埋咧食得平一啲啊？咁大家都開始要限米煮限飯。頭先聽到你同 Kenny 講，都唔太樂觀，係咪啊？個市況 望清楚啲先啦， 係啦， 望清楚啲先啦， 唔太樂觀就唔好亂咁大花同志啦。咁啊，限住啲錢先咁啊。不過今日咧講個優惠之前咧，有一個得意嘢同阿鐘哥傾下先。 咩嚟啊？ 話説係點樣咧？嗱，你咧都係電視人出身啦，咁一定有聽過一個電視嘅廣告，正所謂雞蛋六隻，糖咧就兩茶匙， 哦係啊， 有啲橙皮添咁樣。 喂，你知唔知呢一個呢個廣告咧，曾經有人做過一個幾有趣嘅分析啊？就係究竟佢煮緊一味咩餸啊？ 講得冇錯啦，嗱。你嗰個曾經有人做過一分析， 啊、 就係今時今日咧又被炒起咧個網絡熱話， 係咩？ 大家咧太悶啦，生活太悶啦，因為同埋咧今次因為喺 YouTube 咪教你整好多唔同嘅嘢嘅，究竟即係網民就發揮創意，好似鐘哥頭先咁樣講話，喂，究竟雞蛋六隻同咧就兩茶匙，仲有啲橙皮添，究竟煮緊啲乜嘢餸咧？咁樣係嘛？ 係啊， 係咁啊，鐘哥諗唔諗到啊？ 我谂唔到啊，不过呢照计咧，如果鸡蛋都六隻，应该都系整紧譬如蛋糕类啊，仲要橙皮啊，系嘛？ 系啦， 系咪蛋糕类嘅嘢？ 系啦，就系、是、橙味蛋糕，同埋咧正有啲叫网民咧，就直情啊会话整埋乜粉添咁样，即系嗰啲松饼啊、松糕啊，咁我唔识点译啦中文，不过就类似系咁样咯。睇到大家咁努力去发挥创意。为到一个咁经典嘅广告咧，的确系太搞笑啦！我估咧，大家会就嚟无聊到咧喺屋企咧 check 翻咧，佢未有一幕咧呢、這个广告咧，你话哎呀，转身射个三分波，咁究竟系边个球员转身射个三分波咧？咁啊， 唔系你都得噶， 唔得嘅，好难做噶，转身射个三分波。 唔系你以前都打篮球噶嘛，系咁样， 系啊， 你有冇试过转身射到个三分波先？ 就係冇咯， 就係冇試過， 就係一次都冇試過，係難嘅。雖然依家你話好多 NBA 嗰啲射手好叻咁樣，但係佢都比較少做呢個動作。不過唔緊要，呢啲都係即係朝頭早搞下笑啦，即係幽默下，令到大家輕鬆啲，唔好成日都好似好 panic 咁樣。哎，嗰度又冇嘢食啊！啊，嗰度咧又賣曬啲檢測包啦，咁啊好鬼緊張。講真啦，你越緊張咧，咁啊個心情越唔好咧，抵抗力都會差㗎啦。呢、這個醫生講呢、這個基本人嘅常識嚟嘅，咁所以大家樂觀啲啦，啊，甚至積極啲去面對。咁啊，營養師又教你一啲食物嘅保鮮方法喎。咁你如果近排大家都喺度講緊儲糧咧，咁啊唔好淨係食嗰啲腸仔啊、火腿啊，咁嗰啲梗係擺得耐啲啦。或者你話碗面啊、杯面啊、即食面梗係擺得耐啲啦。咁啊都想健康啲、啊，有啲蔬果喎、啊。咁究竟有啲乜嘢蔬果類嘅嘢可以擺到一個禮拜以上又唔變壞咧？ 擺入雪櫃咪得咯。 但係有啲擺落雪櫃咧，其實都係擺到三四日咧，佢就同你收隊噶啦。嗱，譬如。講緊菜心啦，其實營養師都話三四日咧，就算你擺喺雪櫃入面咧， 佢到第五、第六日咧，開始都霉霉地啊、黑黑地啊啦，菜葉咁就相對難搞少少咯。咁有啲可以放14日以上嘅，咁都係當然啦，蔬果最新鮮咁樣食就最好。但係你話喂冇計啊，真係要存下少少蔬菜喺屋企，因為自己屋企嚟個街市住得比較途程遠一啲啊，咁有啲人都係咁樣生活噶嘛，因為 同埋而家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又唔想日日都落街嘅。 系啊， 即系可能一次过我买几日送翻屋企噶啦，已经 系啊。有阵时落完街咧，成身咧都又要喷过晒啊， 系啊， 衫又要攞去洗啊。咁你咁啱即系早两三日好天就话阳光普照就话啊，即刻日日都洗衫啦。其实依家疫情即系题外话，应该系要日日洗衫嘅。如果你出完去嗰啲衫就应该摆落洗衣机啊，即刻洗。但系又系嗰句啦，即系唔系个个屋企都有个大露台或者有天然阳光，咁你有啲人又会喺度諗哎呀洗衫啲衫啊干唔切就噏住咁样，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嗰啲话题扯得远咗，返返去有啲乜嘢蔬菜究竟呢可以食到一个礼拜以上搵。係呀、南瓜摆得最耐喎，你个 friend 呢椰菜呢都摆得耐喎。 係，所以我买咗几嚿喺屋企囉。 係呀、真系係嗱，我想问做个实测先嗱，钟哥你都是椰菜 KOL 嚟噶嘛？ 又可以咁讲，我啲一种食法啫，我都就咁烚熟佢啫嘛。我冇几种食法，一种噶咋。 一样嘢咧，食得多过十次咧，就系 KOL。 我就系一个专家啦，我坚持过一种食法，我就系一个专家。 有啲演员咧，演嗰啲电视剧，演过三次咧，系有穿越嘅话咧。穿越情节佢就系穿越界嘅 KO， 唔系，譬如好似罗洛林咁样，佢一日死七次咁样，咁佢就系一个喺演出死嘅专家啦，演出死嘅演员嘅专家，日日都死一次咁样。 系啊，穿唔知唔系专家，要用 KOL 啊， 新潮啊，所以你都可以做椰菜嘅 KOL 啊。 实测嗱，你譬如买咗几嚿椰菜，几时会坏咧？摆喺雪柜入边好好咁样保存。 我首先我冇摆喺雪柜添啊。 哦。 因为而家嗱，即系当然就计翻个天气咧。而家呢啲天气咧，又唔系真系太湿立嘅时候咧，我就咁样摆咗喺厨房嘅啫。不过正话阿小白同我讲话，下个礼拜嘅天气咧就会变翻潮湿，咁可能就要即系谂下点样可能放翻入雪柜，或者尽快食咗佢咁样咯。 系咁啊，呢个营养师都有讲嘅，咁佢都话椰菜就可以摆一个礼拜或者以上啦。咁佢加个或者都系即系。戴翻個頭盔啫， 梗係啦！ 你買翻嚟已經係過咗響賞味期限嘅。你 feel 到喂大佬，有陣時菜檔都有啲就嚟瓜嗰啲菜噶嘛，或者得半邊食得噶嘛。咁你得半邊食得嗰啲，你仲要擺成個禮拜，梗係搞唔掂啦。咁正正常常嗰啲就擺個禮拜咁啊。洋葱都可以擺一個禮拜以上嘅。咁洋葱有陣時仲醒目啲啊，唔使擺落雪櫃都擺一個禮拜咁樣。 因為洋葱咧，就算變咗味，你都唔係好覺嘅。其實都 係啊，係啊， 啲咁濃味嘅嘢。 係啊，係啊，都係啊，咁啊，你話喂，正常嗰啲擺咗幾耐啊？譬如番茄咧，就係三至到六日啦。咁啊，西芹都係三至六日嘅。咁啊，擺得耐少少，譬如蘑菇嗰啲咧，又可以擺耐少少嘅咁樣。咁啊，至於青瓜啊嗰啲瓜類咧，普遍我見到咧都係可以擺得耐少少嘅。咁大家睇下會唔會選擇蔬果嘅時候咧，都作為參考一下啦，即係。未来个世界点唔知道，咁你话喂储三四日货系 OK 嘅，咁你都储啲可以摆耐啲嘅蔬果咯。 呢个又系翻去我早两日讲我个经历，即系落去超市买嘢咧，唔系我想买啲乜嘢可以摆得耐啊，而系到底落到去仲有啲乜嘢我可以买啊？因为真系剩翻少少饼干啦，或者嗰啲即食面啦，系剩翻嗰啲啊嘛。咁我心谂喂。咁都唔使買咁多㗎，係咪真係食得晒㗎大家咁樣。 係啊，咁所以即係疫情期間啦，咁大家都要適應啦，同埋好好去學習啦，學下呢啲蔬果究竟可以擺幾耐呢，都係一個新嘅常態嚟嘅。 係啊，大家轉一轉個心態先啦，唔該曬， 唔該。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八日係一年嘅第六十七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98日。2014年3月8号，一架马来西亚航空由吉隆坡前往北京的 MH370 号班机起飞后不足一小时，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交界处

彭美讲心理。 今朝早咧，呢个办公室心理学同大家讲下拖延。整系啦，即是话咧，嗰啲人就成日逃避一啲工作啦，或者唔做嘢啦，咁啊想褪到咧最后一刻先做，系啦。咁啊，其实之前咧可能都有提过少少啊，同 做咩要攞呢个题目出嚟讲咧？ 点解？ 有咩问题啫？ 冇问题咩？你觉得？ 有咩问题先？ 嗱。有問題，點解呢？因為通常呢個拖延咧，並唔係簡單話佢懶咁簡單嘅，而係又好有可能咧，同佢嗰個抑鬱嘅心情係有關係嘅， 逃避現實都有關。 因為佢可能係嗱唔一定係 100% 啦，咁但係咧曾經都有好多嘅情況就係因為佢嗰個情緒比較抑鬱，或者覺得冇希望啦，覺得好消沉啦，所以咧佢先至冇咗做嘢嗰個動力啊，即係同佢嗰個身體個狀況係冇關係嘅。 明白大家知唔知啊？點解我反應得咁快？ 因為你係好拖延嘅，我 feel 到你即刻要跳出嚟，我係反方 Sam 去嚇， 好似係咪講緊？ 係啊，你知唔知我諗咗成晚講唔講呢個好啊？搞到我瞓唔著啊！ 因為最近啊，即係從事創作咧，經常都係拖到最後嗰一秒鐘，然之後再俾最後嗰秒鐘褪多一個鐘先交貨。 但係你同頭先我講個情況關唔關事？你應該唔關事啦，你純粹多嘢做就。唔系因为心情抑郁， 唔系都系拖延噶。 你系咪心情抑郁啦？ 写嘢咪系会写到抑郁咯，真系噶。呢个唔系讲笑。有时候咧，我成日都话喺创作嘅过程，真系好似走入一条嘅漆黑的隧道，见不到尽头。跟住你喺嗰个状态底下咧，个人就哇好辛苦。 不过我自己认为咧，即系好多嘅工作都有拖延嘅情况出现啦。我唯独是我都几够胆讲，就系创作咧。是拖延的包容性我覺得是最大的。因為創作的人呢都要講返公道說話。我們很多時候如果一早創作了的話呢，就算去到臨埋門一腳呢，你都發覺仲有嘢想改。即係唔似得普通譬如做文件啊，做文件啲嘢冇得改㗎嘛，係咪先。但係創作 呢。瞓醒一覺今日嘅自己又打到咗作業嘅。 係啦。 或者今日 Kitty 講呢個題目呢係唔關我哋事嘅。 唔關㗎。 唔關事。 唔關㗎，千祈唔好我哋自己立亂自己上綱上線啦。 唔好對號入座。 唔好對號入座。嗱咁樣咁講啦，其實呢每一個拖延嘅行為嘅背後嘅動機呢都不盡相同。即係頭先係咁耳都噏咗幾個啦，咁但係無論係點樣講都好啦，拖延咧都係意味住我哋都係抗拒緊或者逃避緊一啲事情嘅。而且咧，拖延咧会引发生理上嘅啲紧张症状啦。当你抗拒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你可能心里面咧亦都有一啲情绪会产生，就系话一啲紧张啊，死啦，就嚟到啦，我系咪要交功课咧？ 有啊， 系啦。咁而咧，疲 唔好对号入座，千祈唔好中计。 但系佢剔晒全部都，而疲惫，你觉唔觉得好攰啊？ 有系， 系又剔啊，疲惫嘅身体咧，亦都会令到人嘅情绪咧更加消沉。即系到底系鸡先定蛋先？系你意志消沉，所以觉得攰啊，定系攰令到你又意志消沉咧？咁啊，互相影响啦。咁咧就打唔起精神去到做嘢。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呢？嗱，虽然我讲出嚟咧，我唔知道你会掟个鸡蛋啦，但系呢个咧 系 有 就唔做， 有研究支持。 唔做，唔得，唔做，唔得，唔做咧，你只会不断将嗰一样 雪球越滚越大咯。 嗰个不安嘅情绪累积嘅啫。 系啦， 几时咧？你做完咗就会消退噶啦。 系啦， 完成就会消退。 我讲呢个咧比较笼统啲，但系其实佢有研究去到支持嘅就是做运动啦，咁点样扯得上关系咧？ 系咯， 熟嘅得唔得？佢话咧，研究讲运动咧唔单止对健康有益啦，仲有提升情绪嘅作用。大家都知啦，即系做完运动啊，嗰啲安多芬啊又出晒嚟啊，人啊开心啦。咁透过运动咧就可以改善到拖延，尤其是系适用于咧情绪抑郁倾向嗰啲人。因为头先所讲啦，喺呢个抑郁嘅情绪底下咧，啲人就通常会觉得攰同埋冇力嘅。嗱，呢个我自己亲身分享啦，就唔系我自己，而系我嘅朋友系亲身分享，系我自己，我嘅一个朋友。你几时又见到我好攰咁样，冇晒心机啫？ 有啊，梗系有啦。 咩啊？肚痛嗰时啊。嗱，我唔想你人身攻擊啊！呢個肚痛嘅時候我都唔想㗎。 唔係講個現象出嚟啫。 係啦，喂，但係你話即係心情好咧，真係比較少嘅。但我身邊咧有一個朋友，佢係。后尾同我讲返啦，佢曾经即係情绪好差。咁我话咁你嗰陣时觉得点呀？即係佢直头係唔搵人啦，有一段时间冇返工啦，佢就每日佢都觉得好攰。 一瞓咧就瞓十几廿个钟唔起身。咁呢一个咧，其实佢后屘讲翻就因为佢嗰时都有少少嘅情绪病咁样啦。咁、而佢嘅症状咧，正正就系呢一只啦，同佢身体本身嘅机能系冇关嘅，因为根本佢又冇劳动又冇性，纯粹系心情影响到佢觉得个人好攰，想抗拒一啲嘢，想逃避一啲嘢。咁所以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相辅相成啦。你又越瞓又越攰， 越 攰又越瞓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喺呢一个研究里面就话，你用运动去到解决呢一样嘢系比较好啲嘅，因为运动自然就令到你个身体会产生一啲开心少少嘅荷尔蒙啦。 咁就梗系咁讲咧，但系咧，即系如果你喺已经喺嗰个状态底下， 系 要你起身做第一下運動咧，其實係好難嘅， 係啊， 即係當然咧，成日都話啦，嗰啲人話，如果你做連續做三日運動，頭三日就最辛苦嘅，但係第四日咧，你就唔做唔舒服噶啦，咁但係點樣去衝破頭三日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 係呢、這個我諗即朋友互相約下會好啲咯。嗱、首先如果你話真係去到一個好嚴重嘅階段，咁當然你未必有嗰個覺醒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我純粹係誤會，即係我覺得呢排好攰啊，我想瞓下休息下。咁可能你身邊嘅人就會覺得哦冇理由喎，你冇乜特別事，做咩會咁攰咧？可能約下佢，喂，不如我哋去行下山。或者我约你去、打个波咁样。 我俾另一个选择嚟，如果当你又系喺呢个状态底下，你又好攰，又或者咩疲劳又好，或者攰又好咧，有人俾你有人约你去做运动，或者有人约你去按摩，你会拣边样？ 按摩。嗱，但系又咁，嗱呢个研究话运动有用啫，佢冇话按摩冇用啊嘛，啱唔啱先？ 又系喎， 啱唔啱先？可能按摩咧，佢自己嗱，你做一啲心情愉悦嘅嘢咧，又话我自己觉得，即系呢个冇研究所讲啦，崔杰同讲啦，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咧，对于你嗰个心情抑郁都系有 按摩本身 嘅作用， 都帮咗你啲肌肉喐啦， 同埋你血液循环 系咯，被动啊嘛，即系被动的运动啊嘛，但系你而家要讲紧应该系一个主动性噶嘛， 系 被动的运动你不会有那些什么安多芬啊那 样。但是你血液都真的会流通一 点。是的是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 还要通埋淋巴添。 是的我试过去针灸。 堆埋脚板底。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就试过去针灸。跟着那个医师就说其实你又没有什么严重的东西。他说如果你平时勤一点做运动你真的不用特登来针的。 是的。 他说有些人真的因为翻工时间很长。他夜晚放工八九点他个人就真的累了。那些就真的。即身体上面嘅攰啊，佢话冇办法咧，就嚟针下叫做帮下血液循环啦咁样。佢话如果唔系咧，你自己做运动嗰个效果就更加之好。即好似头先钟哥讲啦，即你嗰种主动去做咧，就多咗即你嗰荷尔蒙分泌啊嘛， 系啦。 咁所以呢个运动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啊。我再數珠權威多一次啦，呢、這個收翻埋你只雞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約翰咧，約翰萊迪啊，佢曾經咧喺《火花》裏面咧曾經寫過嘅，佢話：當你運動嘅時候，你唔單止會感覺更好，你嘅大腦咧亦都會以最佳嘅狀態運作，能夠學得快啦，認知靈活性亦都會提高，思維更加清晰。記憶更加敏鋭，咁即是話咧，當你覺得好攰或者好腦閉塞嘅時候咧，啲人咪會話啊，我出去行下散下步啊咁樣，即係呢啲嘅運動或者你跑個步咧，即刻係會即係身心都有好嘅 記憶力增強添。我懷疑如果下次咧再做運動嘅時候咧，即係如果嗰啲學生啊。一做運動應該隻耳仔插住啲 headphone 而聽嗰啲咩有聲好書，特別係最好就係教科書。咁你一記一聽嘅時候，你做運動佢增強嗰個腦嘅記憶力啊嘛，記曬搞掂，你翻屋企就唔使讀咯。 即係以後 PE 堂應該同數學堂黐埋一齊， 冇錯啦，應該係一齊嘅。同埋嗰啲咩背嗰啲唔知咩 C 咩 C 嗰啲咧，楞埋一齊啦。你一路做運動嘅時候，一開咗 speaker， 搞掂。 係學校會積極考慮下，校方方面都唔該曬。 你去嗰啲做運動嘅地方，人哋跑步都係睇下嗰啲 MV 啊，又或者點啫？你幾多有人播呢啲？出嚟听嘅咧。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

头先讲到积沙成塔，喺英文里面我哋就有一句说话叫做 A pin a day is a groat a year。 A pin a day is a groat a year。 Pin P-I-N 即是解作针咁嘅意思，而 groat 就是解作碎粒，亦都可以解作钱币。所以呢一句 A pin a day is a groat a year。 A pin a day is a groat a year就是解作积沙成塔了。记住啦，每一日付出少少的努力，经过日积月累，必定可以积沙成塔的，大家共勉之啦。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点啊 ，Barbie？ 钟哥，嗱，呢一个题目咧，真系开正你中意嘅喜好啦，因为咧，我相信你喺呢一方面咧，一定比我知得多同埋识得多嘅。 边一样啊？ 日本嘅动漫啊， 哦，你有啲咩想知啊？ 我想知咧，如果俾你咧，真系有一个机会喺一个公众场合嗰度咧 cosplay 一次，你会扮乜嘢啊？ 哦，见样噶嘛，系嘛？ 见啊，你都可以唔见嘅，但系咁都系代表住你自己出场咯。 唔系，因为如果我话想扮嗰只比加超咁样，咪笠手个头，你都唔知系我嚟嘅，系咪先？ 你都可以咁样讲嘅，因为咧嗱，点解突然之间会咁咧？我就喺网上面咧见到咧，日本有一间学校咧系有一个嘅毕业典礼嘅举行啦。咁佢咧都真系咧融合咗日本嘅呢一个动漫文化。佢就允许啲学生咧嗱，既然毕业年轻嘅，梗系想留翻啲青春嘅回忆啦，就俾大家咧真系疯狂一次去行呢个毕业典礼。咁就任得你咧点样扮任何一个人物都得，见样又得。或者唔見樣都得，不過最緊要咧，你睇到路，識行嗰、那個即係上台嗰條路線啦，同埋你識得對住啲教授鞠躬啦，同埋攞到張證書就得啦。 喂，但係嗰間係咩學校嚟㗎？即係一般正路學校嚟㗎係嘛？ 係啊係啊，普通學校嚟㗎。咁而且咧，我見到嗰個片段咧都幾有趣，因為咧你諗得出嘅人物都有，或者咧好似阿鐘哥頭先你話齋，真係凹到根本見唔到自己個樣嘅咧，亦都有。咁咧就好突出嘅。其實佢嗰段片咧就好搞笑嘅，因為啲同學咧就互相通常都會畢業典禮嘅時候咧，就幫大家影相啦，或者咧佢即係鞠躬頒授證書嗰一刻咧，就拍低條短片，咁啊留下一個美好嘅回憶啦。咁所以咧，嗰條片咧本身咧嗰個亮點同埋焦點咧，就唔係個同學咧扮嘢嘅。咁但係咧，因為其中有一個同學咧，佢扮嗰樣嘢咧，就都有少少意想不到嘅。嗱，大家咧睇電影嘅時候咧，尤其是係睇一啲動畫製作嘅公司啦，咁咧你會留意到咧。佢一個片頭咧就會有少少嗰啲 animation 啦，咁其中一個咧，我估如果睇開戲嘅大家咧都會好深刻嘅，就有一盞台燈跳跟住跳出嚟，然之後著燈咁樣。 嗰個動畫公司啊嘛， 就係啦係啦，某一間公司嘅嗰燈啦，咁咧就有一個同學咧就係扮 就扮嗰盞台燈啊。 嗱好啦，咁你谂下啦，嗰、那个灯嘅造型，咁即系话阔底脚啦，圆形噶嘛，嗰、那个台灯个脚系，然后咧就只一个人咧，佢就着咗类似一个潜水衣咁样嘅紧身衣啦，然后咧就再自制埋个灯罩，咁就真系识发光噶，我都唔知佢点整啦，同埋我其实都唔系好知佢点解会睇到路啦，咁但系咧。由於咧，即係畢業典禮嘅台咧，多數都係噶啦，其實就係要上樓梯啦。咁於是乎咧，其實嗰條片咧就係影住佢咧上極都上唔到嗰層樓梯。咁最後尾咧就真係要差唔多係碌上去咁滯嘅，即係佢只能夠係靠佢上半身先係貼住個台面，然後就諗方法咧就遞高隻腳就碌上台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各出奇謀喎，竟然咧咁難去活動嘅一套裝扮咧，佢都咁堅持要去著住，就係為咗留下。呢一个青春嘅印记啦， 系啊，就好似你今朝同我倾嗰个咧，97年出世嗰啲朋友们啊，全部都冇毕业礼行，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郑子诚。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今集的嘉宾呢，音乐情人郑子诚、啊、早晨啊，子诚。 早晨啊，小伯。 其实我私底下成日嗌子诚咧做成哥嘅。 喂，唔好咁讲，即系唔敢当，真系唔敢当，叫我子诚得啦。 系啦，不过咧真系好开心啊！即系阿子诚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屋企啲相处之道啦。因为揾子诚咧就好好嘅。 点解咧？ 因为喺我结婚嘅时候咧，子诚都。好帮手，可以喺个台上面咧，又帮我读少少嘢啊咁啊！ 呢个我荣幸嚟嘅， 千祈唔好讲呢个，反而我荣幸。 冇讲冇。 咁所以咧，即系嗱，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就系家给你打气嘛。咁啊，当其时咧，阿子诚又帮我嘅家打气。 系。 咁啊，而家咧啊，又可以俾我偷下师啦。 冇讲。 咁啊，如果系譬如问翻子诚有关于即系屋企啊相处啊同太太啊又好，因为我同我太太结婚，子诚当然知道啦，亦都认识我太太啦。咁但系，唉，而家都有啲问题就系、是，哇！发觉拍拖到而家结婚，我个仔都六岁，小学一年班啦， 真系眨下眼， 眨下眼啊，几快啊， 系 啦，咁啊由呢个爱情变咗做亲情嘅时候咧，其实中间咧好多玄妙嘅位，所以就问翻呢个前辈， 喂， 有冇办法可以即系长期保鲜啊？过翻两招俾我啊，同埋俾啲听众啦。 喂，如果咁讲嘅，我其实觉得爱情演变成为亲情咧，其实系一个循步渐进嘅阶段。亦都你唔会刻意去留意究竟呢份情几时会转变。 系啊系啊。 而突然之间过十年八载之后，你蓦然回首，咦？我哋仿佛已经成为咗一个亲人咯、 啊。喂，咪住咪先，呢句蓦然回首仿佛变咗做亲人，可唔可以用音乐情人嘅通帮我讲一次啊？ 好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哋再谂翻转头，先发觉到唔知几时开始，我哋已经好似亲人一样。 但系即系变咗做亲人嘅时候，咁会唔会话影响咗大家个关系啊？或者少咗爱情个滋润啊？咁又还是其实你有啲方法真系可以 keep 住嗰个爱情嘅感觉嘅咧？ 嗱，因为我哋已经有个爱情嘅底喺度先，最紧呢个根基打得稳阵 啦。 咁你只要定期將佢攤一攤火咧，咁呢個愛情嘅感覺都會喺度。不過我唔排除隨住時間嘅改變啦，即係時日增多咗咧，你親情嘅感覺係遠多於愛情。即係例如有一日突然之間，你嘅手，你突然間發覺你平時嘅手指公冇乜點用嘅，但係突然間你手指公突然間受咗重創，喐唔到，你先發覺到。周身唔聚財， 系咯？ 點解隻手指公？平時又唔覺得佢喺度，突然間佢傷咗之後，你先發覺原來佢咁重要。 係揸筷子都揸唔到咁 樣。冇錯啦、哦，其實呢一份感覺就係我覺得係由愛情突然之間，即係唔係突然之間循序漸進成為親情、 嗯。 而當你蓦然回首之後，你先發覺就好似你身體某一個部分突然之間，平時你唔會覺得佢存在，直至佢整親或者佢失去咗。你才發覺到，原來咁重要，即係嗰份嘅感覺就係嗰度咯。 嗯，咁點樣可以 keep 住個關係？咁我好慶幸啦，其實嗌交嘅次數咧好少，真係好少。 咁啊， 即係呢個我都夠膽講，因為通常都係我會盡力遷就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嗌嚟做咩啊？又死曬啲細胞，係咪先？咁嗌完又傷心，即係又唔開心，算啦。男仔男士大方啲，即係盡量就咯。有陣時最多黑下面啫， 啱支持你支持。 係啦， 其實個人就唔同嘅，因人而異，會隨住自己本身唔同嘅性格同埋特性咧，嚟到去將你個愛情再次重新喺定期地攤翻著嘅。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好著重啲細位，細位係咩咧？例如對方嘅生日，又例如我哋嘅結婚周年紀念，又例如聖誕節，又或者一啲好有意思嘅日子嘅時候咧，我必定會出動嘅。我出動唔係一定要好名貴嘅禮物，而我最中意咩咧？我未必代表我一定擅長，但我好中意寫嘢。我同我太太當初我哋嘅邂逅兼且慢慢萌芽嘅時候咧，愛情我係靠寫字仔。 係啊， 因為我好中意寫嘢，咁我節目裏面咧成日都寫嘢 喺度啊。 咁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嘅擅長，咁所以我定期地喺呢啲嘅日子裏面咧，我一定會買一張卡，而張卡一定要去用心機買，而唔係就咁是但 to my wife 咁，跟住就即係裏面嘅詞。里面所写嘅内文要好符合我啲嘅感觉，而我再加自己啲文字落去，咁送俾佢。咁每一次都感动嘅，到而家结婚十几年咧，即系我依然都系呢份即系每一次都俾到惊喜。 哎呀，呢 招期待嘅， 呢招我可以偷得唔得啊？ 得唔可以偷？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啊！我发觉。因為舊時隨手可得㗎，即係買啲卡，因為嗰時未有電腦啊，咩 e 卡咁流行嘅時候，但係而家咧 所剩無幾啦，即係一啲有意思嘅、 啊、書局都執笠啊，陰公 係啊，失難揾咯。咁有時你要好小心，我有時會買定嘅， 嗯， 即係突然間行過，咦，呢張卡好喎、啊，誒、哎，我買定佢下年生日啦，即係咁樣， 哦， 即係可遇不可求嘅最慘， 係喎、 啊，因為我就好反對 e-卡 嗰啲嘢，即 係係啊，唔覺意 delete 咗又拜拜咗， 係啊，同埋我覺得嗰份誠意欠奉啊、嗯，令到如果對方係你心目中咁重要嘅人嘅時候、嗯，你一定要出自於自己親手寫啲嘢俾佢， 嗯， 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嗯。 我成日睇好多文章啊，或者愛情故事咧，都話丈夫太太咧。他們互相加油打氣的方法其中一個就是大家都上班很忙的、 嗯、 譬如子誠也是啦、嗯、又要拍攝啦、嗯、有很多 MC job 啦又有電台的工作啦、 嗯、 那會不會成日都是見不到的時候呢覺得喂其實我有些字放在個台面在個蛋糕旁邊、 啊、 送給你一點甜樣、 但我不會立亂送蛋糕當你送到很濫的時候呢到他生日的時候他沒有驚喜的了所以我不會立亂動、哎、蛋糕啊或者花這些東西 哎呀你真是睿智啊 你是有送不是有送佢每次都期望你就好大 我。我而家咪就係咁樣嘅樽頸位囉。係 咩 係啊。 你做得太濫啦係咪你係有送唔有送。 你知唔知道我已經就係發展到我都唔怕開咪講。我就係發展到送嗰啲永生花。即係你送一扎花咁你隔咗十幾日佢釘蓋呀。咁如果你搵嗰啲永生花你擺五年喎。 咁你喺咩 occasion 送俾佢先 情人節。唔、係今年嗰個情人節。 Oh, okay, okay, okay. 就上年個情人節嚟㗎。 咁 OK 呀、啊、你第年情人節又送啦。 我今年送花送個真嘅花囉所以。我發覺原來我上年嗰個軌跡係行唔通啊！即係都係要繼續送嘅。 哦，咁唔係嘅，你唔可以 expect 送一次就一世都唔使送嘅。咁 起碼我諗住永生花可以擺五年就得，可以幫我搞呢五年啊嘛。原來就唔得嘅。 嗱，呢個問題在於咧，就成日發生我成日好多喺嗰段關係裏邊咧，我自己都會犯錯嘅，就係、是、我哋成日用自己嘅方法咧嚟到去擺咗人哋嘅身上，擺咗去對方你自己最 係、啊、你係你呢個啱，你呢個啱。 因為其實雙方嘅關係點樣先可以持久同埋間會能夠 last 落去咧，就係、是、你用佢。嘅方法嚟到去愛佢，就唔好用自己嘅方法去愛佢。我自己都犯咗好多錯，但我係經過無數嘅錯誤之後先領悟到呢個真諦。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喂，我送咗俾你啦，你唔好咁多期望，即係例如咁樣。但係對方其實可能唔係需要呢樣嘢，你要按佢嘅需要，或者你同佢了解咗咁多，用佢嘅方法嚟對愛。 哦，即係我細個又睇個故仔，就係話個老公咧就逢親咧食飯都係夾雞俾呢個老婆嘅，但係個老婆其實中意食雞胸。 冇錯。就係、是、其實呢樣嘢， 其實就係呢樣嘢。我要知道我老婆其實原來佢就係中意食雞胸。 但當然用食嘢嚟形容咧就比較膚淺啲。但當然嗰背後嘅意義就係呢樣嘢。係 啦 係 啦， 佢需要乜嘢？原來佢需要聆聽。 嗯， 即係我同我太太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候佢好中意同我講嘢。 嗯嗯。 咁但係我自己嘅性格好，或者好多男人都係咁。佢同我講嘢之後咧，我先發覺到我好想即刻想同佢糾正嗰件事，或者係令佢即係幫我諗個答案。 嗯。 然後佢唔需要呢樣嘢嘅。 嗯。 佢同你講完之後，佢需要嘅就係你嗰份同理心。 哦。 你嘅聆聽 係係， 所以我需要好多次，但係需要好多次之後，點解佢喂我已經聽曬，我已經幫你 provide 埋個答案，點、解你都仍然唔滿足嘅咧？ 嗯， 原來佢唔係要呢樣嘢，佢唔係要個答案啊，佢係要你陪伴佢嘅過程同埋聽佢嘅過程。 呢度都成日聽啊， 係啊， 但係男性咧係特別難做啊，因為男性容易諗就係叫結果咪就係咁咯， 冇錯就係咁啊，咁得咁簡單啫，唔使諗咁多啦，咁煩。原來佢係佢，我係我。即係我係一個比較樂觀啲人，我會諗好嗰方面。佢、可能係一個悲觀啲人，佢每次都係諗差嗰方面。咁、但係你慢慢，你每次都係將你樂觀嘅角度執落佢嗰度，但係佢未必代表佢會接受得到咯。呢、這個性格天生就係咁。 咁啊，呢、這個嘢我都要 少少失少少撞板之後得翻嚟嘅結論。 我都唔係少少噶啦，已經好彩而家有子誠教一教路啫。 冇咁多，冇咁多。 係啦，咁如果最後有冇啲咩特別嘅獨特，覺得係屋企？可以俾啲聽眾聽完之後，我可以試下用呢種嘅方式參考下子誠呢個形式咧，去到表達大家互相加油嗰個態度啊，個心啊。 大家都係一個非常之忙嘅工作當中，大家嘅社會都係運作得太快，所以我覺得定期嘅 message 係需要。咁、如果係點電話咧咁方便啦、定期嘅 WhatsApp 啦，咁同埋譬如我太太好擅長做一樣嘢，佢 WhatsApp 唔係咁好，我好擅長 WhatsApp，因為我好中意寫嘢，而佢未必係。但係佢每一次，譬如我嗰陣通頂翻嚟，我翻到屋企，我會發覺台面有碗湯喺度，佢冇出聲㗎。但我發咦，你知唔知呢份細位對我份窩心嘅感覺勝過千言萬語？你唔係 WhatsApp 我寫曬都冇意思嘅。佢就咁擺碗湯就，雖然佢瞓咗，但係呢種感覺都依然喺度，即係嗰只。 等我睇下今晚我有冇湯先。多謝子誠， 唔係多謝小白 ，thank you。我係鄭子誠啊，我覺得最能夠向家人表達愛同打氣嘅方法咧。就是首先你要用一份的同理心去了解他，跟住用他所希望的那种方法来去爱他和关怀他。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北京 冬殘奧會火炬傳遞和冬奧會火炬傳遞相比的話，在傳遞安排上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火種採集儀式。北京冬奧會的火種就是在奧林匹克運動的發源地古奧林匹克競技場那裡採集的，而根據國際殘奧委員會的要求和殘奧火種的基本理念，任何個人、組織或者城市都可以為殘奧聖火的產生做貢獻的。殘奧火種的採集，城市之間、社區之間採集到的火種將它們匯聚在一起，就會成為殘奧會的官方火種了。所以大會設計了九個的路線去到採集火種的，當中包括就是北京冬殘奧會官方火種的方案，一個就是火種採集自殘疾人運動的精神發源地英國的曼德維爾，另外八個不同的火種都是來自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個不同的賽區。这八个火种采集涵盖了就是学校、社区、图书馆等等座残的地标，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和现代的科技园区。每一个的地点火种采集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富有不同特色。例如天坛公园将会遵从古希腊的传统的火种采集方式，在2008年北京夏季残奥会的火种采集地利用了粒镜采集太阳光再燃采火棒，体现到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传承。北京盲人学校将由师生合唱团合唱歌曲，当歌声达到一定分贝，音频声压器触发了就是燃点火种的装置，从而取得火种的。这个可以说体现了盲人用听觉感受世界，用音乐融入社会。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太喺度啦。早晨啊，陈太。 早晨啊。 哇，你个心肝宝贝孙女生日咯。 系啊系啊。 嗯。 你叫蓝蓝啊，3月1号嘅。 哦，蓝蓝几多岁啊？咁而家。 啱啱3岁咯。 哇，最得意嘅时候、啊。 系啊，最得意，但系呢排疫情都好少见咯，我都成个月冇见佢啦。 嗯，系啊，系啊，好挂住系咪咧？ 挂住啊。 嗯，但系有冇得可以透过啲视像平台啊，或者 send 相睇啊？ 有，佢妈咪成日都视像我同佢倾偈嘅， 咁都好啲，即系听到把声或者睇到个画面咧，就会好少少嘅，同埋个小朋友又会开心啲咯，见到你哋， 有啲安慰啲咯。 咁、有咩特别嘅说话想同楠楠讲啊？ 希望佢即系。快高长大啦，读书聪明伶俐，因为佢都嚟紧都要翻学噶啦。 系， 吓、啊，同埋佢本身咧都好有心机学嘢嘅。 嗯，叻女喎，细细个。 系啊，系啊，佢比较静啲咯。 吓、啊，都 OK 啊，好细个啫。 学多啲嘢啦， 系咯。 爸爸妈妈都好有心机去栽培佢啊，俾、佢学多啲嘢嘅。 系咯系咯，而家呢个年代都系啊，真系未有得出去嘅时候咧，可以喺屋企都有啲唔同嘅嘢学下嘅，自己上网睇片啊，咁样学。 系啊系啊，妈咪成日日都陪佢，佢自己喺学校喺屋企，而家都有视像去上堂噶。 哎哟，好叻喎！咁就系 同埋佢咧，因为呢两年咧，呢个疫情啊，同埋好多嘢影响咧，都冇乜点出街啊，咁样咯，都影响到佢嘅。 系啊， 同埋呢排咧，我哋又冇去同佢玩咧，我哋平时落不耐会同佢玩下，等佢中意去公园跑下，咁而家呢啲绝对冇晒咯，都好闷噶，我觉得佢真系。 都系啊，啲小朋友都好闷，真系。 系啊。即老实讲，你咁细个细路仔一定系要放下电噶嘛。 你 唔放电，咁佢自己好似点解我之前可以去跑下步啊，晒下太阳，而家乜都冇咧咁样。所以有时我都同佢视像倾下偈啊，咁样咯。 系啊，唯有而家可能就透过一啲网络上面嘅材料啦，又或者系真系睇多啲书咯，透过呢啲方法可以开拓到佢嘅眼界，因为而家都系叫做探索期啊嘛，咁就可以尽量接触多啲唔同层面嘅嘢咯。 系啊，佢妈咪有噶，买好多书俾佢睇啊，同埋剩嘢嘅。 嗯，咁就好啦，咁啊祝佢咧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同埋咧学样样嘢都咁精叻啦。 多谢你， 多谢晒你陈太， 努力加油。 好，多谢晒，拜拜。 拜。 好不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的月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算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因，我已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因，我已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问下刘畅今日追踪三十一有啲咩睇先？ 咁啊，呢排啊最 hit 嘅梗系呢个冬残奥会啦。咁啊，今日晏昼两点半同埋傍晚六点半啊，都有呢个冬残奥直击。咁啊，主持人啊徐家乐同邱雨勤咧，继续咧为大家送上咧今届一啲精选嘅赛事。咁啊，听讲今日咧会有呢个冬季两项系男子女子嘅比赛都有，同埋咧我好喜欢嘅一个轮椅冰壶啊。 系。 咁啊，大家要记得留意啊，轮椅冰壶咧，原来同即系健全嗰啲运动选手玩嘅冰壶咧，一样咁刺激嘅，即系好准下嘅佢哋。 好啊，自己冇得玩都睇人哋玩下，感受一下个气氛先。 冇错啦，咁啊，去到夜晚七点半啊，继续有呢个防疫速递。咁啊，即系疫情呢排发展好迅速啦，即系好多嘢都变化得好快啊。咁啊，大家都唔知点样应对。咁啊，我哋香港电台咧一直啊紧贴呢个社会防疫嘅政策嘅。咁呢个防疫速递咧就会为大家咧送上一啲最新嘅资讯啊，同埋咧个最合适嘅防疫嘅策略等等。咁啊，等大家识得点样去到应付应对呢个疫情。咁啊，今晚七点半咧，大家记得睇下最 update 嘅资讯啊。 好啊，去到九点半又有医生与你咯。今次同我哋睇下啲咩病征呢？ 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咁啊就系讲下呢个幽闭恐惧症啊，咁啊系啦，咁啊有时咧我哋即系恐惧啊，成日个个人都会 面對過啦，有時可能細個考試唔合格啊，或者玩去啲鬼屋玩啊，或者係俾啲 friend 嚇啊，咁都會有恐懼噶嘛。咁但係當一個恐懼咧嘅影響咧變成你嘅日常生活嘅時候，咁究竟點面對點搞咧？即係嗱，幽閉恐懼症就係其中一樣嘢。咁啊，今晚咧節目就會請嚟一位咧幽閉恐懼症嘅患者啊 ，Eddie 啊，咁啊佢上嚟分享一下咧，佢喺乜嘢情況底下咧會發病？咁佢發病嘅時候咧，又會有啲乜嘢？症狀出咗嚟嘅，咁啊，即係等大家認識呢個病多啲。另外咧，亦都請嚟一位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下啦，呢個幽閉恐懼症可能嘅。嘅成因同埋究竟點樣可以舒緩，點樣去治療咁話嘅？ 係，我都有聽過。其實如果患上幽閉恐懼症咧，都幾可以好影響到你嗰個日常生活嘅。譬如我有個朋友，佢係好怕搭 lift 噶，係、啊，所以佢即係佢住村屋啦，而家咁，所以佢係啊，即係譬如你話翻工啊等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即係佢要盡量避免，可以避免到就避免咯。我另外有識得有個朋友咧，佢係好怕過隧道嘅。 哇！咁點搞咧？ 即係搭車過隧道，係啊，所以真係好難搞啊！ 即係搭地鐵都有問題喎，因為全程都喺個隧道底咁滯喎， 係、 啊、即係無論係衣食住行都影響得到啊！咁啊，大家關心一下，認識多啲呢個幽閉恐懼症啦。咁啊，今晚九點半記得睇醫生原嚟啊！ 係咁啊，十點鐘有野生王國， 冇錯啦！呢、這個野生王國係生態紀錄片集啦。咁啊，今晚嚟到最後一集，咁啊帶大家去到呢個非洲熱帶雨林啊！咁啊睇下咧當地咧嗰啲好珍貴、好獨特嘅一啲動物，咁包括乜嘢咧？包括山地大猩猩，咁啊佢哋。特別在咧，識得自制一啲工具揾食嘅喎，咁啊，係啦，好聰明。另外又有一種叫做加蓬灰蛇，個頭好大嘅，係一種毒蛇嚟嘅。佢擁有世界上最長嘅毒牙嘅。咁啊，另外有一啲咧，好中意匿埋嘅森林大象，佢好大隻，但係佢好識得匿埋嘅。咁啊，呢啲咁特別嘅動物，今晚十點鐘大家記住去認識一下佢哋多啲啊！ 好啊，唔該曬阿暢。咁啊，大家今日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寻日推出申报平台，俾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人士申报。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认为，待相关申报数字确认之后，会对现时本港感染人数较清楚。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早前宣布快速测试同样被视为确诊个案之后，相信不少市民已经由核酸测试转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相信由核酸测试反映每日3万多或者2万多人确诊的数字是假象，实际情况应该要加埋快速测试结果的数字。至于寻日平台展开之后，已经有10多-20万的市民等待。林伟信认为十几万的数字并不意外，市民未必习惯和掌握填写所需的资料，要留心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又说难以估算有多少比例的确诊市民会申报，但认为每个确诊的市民都有法律上失的责任去申报，而并非要有诱因去填写。市民应该明白在疫症中他们有相关的责任。旺角今朝早发生的士与专线小巴相撞意外，共七人受轻伤，清醒送院治理。现场是亚街老街和联运街交界，事发在朝早7点多，七名伤者包括男的士司机、车上一名女乘客和小巴上5人。现场一条10米长的栏杆和水龙头损毁，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说去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亦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栗战书说，去年健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更好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他说，新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制度上根本性地推动香港形成以宪法和基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虚不受补，人生必定有高低起伏，无论是情绪上、感情上或者事业上，都有上落的时候。平平坦坦，可能你又觉得人生平淡。当你经历紧如日中天的岁月，你梗系感觉到喜悦。但系当你喺人生低潮嘅时候，你会点度过呢？搵人倾下偈啦，睇套戏，瞓下觉，放屁，睇下你系边种人，乜嘢性格。有啲人就会选择买本书睇下，希望搵到啲文字可以俾到自己一啲启示。我哋叫呢类型嘅书做心灵鸡汤。即是看了之后对自己心灵好像进补一样，原来身体不舒服要喝鸡汤进补，心灵不舒服都要喝鸡汤补一补。如果你有行书局的习惯，你都会见到关于这些慰藉心灵的书，真是几个书架都摆不晒。我们真的这么需要心灵慰藉吗？梗系要啦，可能好简单嘅一段文字，甚至乎一句句子，已经可以令你喺低潮里边突然之间企翻起身。好似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开始，或者每一次的打击都是坚强的后盾。睇完呢啲文字，真系会觉得。少少苦楚只是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有啲乜嘢咁大不了啫？呢啲文字好似帮自己注入无限动力咁。之前只是自己谂唔通，睇完呢几隻字就会豁然开朗。正所谓打波先嚟落雨，又使乜惊啊？因为希望在明天啊嘛。但系点解我哋喺人生低谷嘅时候唔识得自己企翻起身？人真的很容易被情绪影响，心情稍有不测，原本彩色的世界会变成黑白，广阔的视野都会变得狭窄，正面思维全部变成负面。为什么我们这么脆弱先？还是我们没有自己想象之中那么坚强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很劲，但是我们没想过原来自己可以很弱。所以心理上有啲乜嘢唔舒服，即刻就要揾一啲说话或者揾啲文字提醒自己，我哋唔可以咁冇用，一定要坚强啲。直头当咗呢啲文字系心理上嘅抗生素。我哋永远唔识得为自己嘅心理未雨绸缪，唔好病咗先去睇医生啦。平时都应该要保持身体健康，生理要咁样。其实心理都一样，即是说平时我们都应该要为自己的心灵进步一下，不要等到有事先去找本书来看，到时已经太迟了。不过人家写的东西讲的东西未必啱你的，是但拿句说话就听，可能虚不受补的。心灵进步都要小心一点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

實都有好多種噶嘛，有啲粉啦，有啲即沖噶啦，咁、有啲咧就膠囊噶啦。咁、我今日咧就想講下膠囊嗰一隻，因為我自己喺屋企通常咧都係用膠囊嗰一隻。 我都 係 喎、 哦。係啦，咁啊好方便啦，亦都有好多種味俾你揀啦。咁啊就咁擺落個機嗰度撳一下，咁佢就擠出嚟啦。咁亦都你覺得嗰陣香味咧好濃郁下嘅，咁、都覺得係嗰、那個快捷啦，係啊。咁、當然如果你話手沖嗰啲就梗係更加即係陳豪嗰只就更加即係品味生活啦。不過朝頭早冇咁多時間或者唔識嘅話咧，就用膠囊咧，你都覺得啊都唔錯噶啦，算 早一個鐘頭起身，慢慢磨下咖啡，攪下，然之後再沖。仲滴漏咁先可以飲到， 其實幾正嘅。我有諗過買一部咁樣嘅機翻去、但我就覺得頂籠都係 weekend 嘅時候有機會玩咯。咁呢個就再睇啦。咁不過膠囊咖啡咧有一個問題咧，好多人都講嘅咧，就話佢好唔環保，因為你嗰個膠囊咧，雖然而家你去翻嗰啲鋪頭咧，佢都會叫做回收翻嘅，即係冇一開頭咁樣就咁當垃圾抌咁嘥啦。咁但係回收嚟講咧，都唔係好環保。因為真係實在嗰個數量太多啦，咁、我記得曾經睇過一篇嘢咧，就話研發呢一種膠囊咖啡嗰個人，佢話自己都好後悔，做咗呢樣嘢出嚟，因為佢冇諗到會後來造成咁大嘅即係一個係咁大需求，同埋一個即係地球咁大嘅負擔啦。即係簡單嚟講，做咗好多垃圾出嚟啦。咁而家咧，我喺網上面咧見到。我唔知係真係咪最新啦，咁我都係最近見到嘅啫，就係咧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係 點樣咧？ 就係咧有一樣發明咧，去到補完咗呢樣嘅發明，就係咧佢又係一個膠囊嚟嘅，咁但係佢咧就係用一個循環物料嚟到做，你當望落去即係銀色好似鐵咁啦，咁但係佢唔係鐵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可以循環再做嘅物料啦，即係循環再用嘅物料啦，咁嗰個膠囊個樣咧就同平時你入落嗰啲。膠囊咖啡機嗰個 size 應該係一樣嘅，咁佢咧就話你呢個咧可以撳完落去沖完咖啡之後咧，可以再攞翻呢樣嘢，只不過咧你每一次咧就入咖啡粉落去。你但系个好处就系咩咧？你唔使 set 死自己一定就买呢个牌子或者系呢一种味啦。你直头可以用唔同嘅咖啡豆去磨粉，咁就即系将你中意嘅味道就摆咗落呢一个可以再用嘅 胶囊里边。 系啦，其实佢唔系胶咯，因为佢系可以再用、 一个囊里边， 一个囊里边啦，系啦。但系呢个囊咧就适合你部咖啡机去用嘅。 明白。 系。 咁但系又调翻转头啦。咁我哋当我哋去一啲咖啡铺去买嗰啲咖啡嘅时候，佢俾啲乜嘢我咧？即系佢成袋。俾我啦，即以后变咗就唔系而家一盒一盒咁样噶嘛。 系啦，你咧就唔净止去，因为而家咧好多时你就哦，我用嗰啲胶囊咖啡，咁你就去翻嗰间铺头嗰度买啦。咁而家你唔需要啦，你可以全世界各地嘅系啦，你总之闻到中意嗰一只嘅咖啡豆，咁你咪攞去磨粉咯。因为佢嗰、那个囊咧就系俾你入啲粉落去嘛，入啲咖啡粉落去嘛。咁变相你就可以唔使被规限咗净系饮边啲味嘅。咖啡咯， 咁但系譬如我去咗第二间嗰度啦，咁跟住咧佢有啲味我好中意，然之后佢就可能磨咗粉之后，又入翻落个囊嗰度俾翻我，咁点算咧？即系又系解决唔到。 嗱，但系而家呢个咧就系你拥有呢一个囊啊嘛，你就可以中意几时滗啲乜嘢落去去冲呢个咖啡都可以，咁你就唔需要不停去买嗰啲胶囊咯，系啊，咁我觉得都唔错嘅，可以叫做至少你环保啲先啦，虽然你会多咗工序。因为每一次你冲的时候你都要滗个咖啡粉落去，但系变相你永远都是用紧嗰个囊咯，就唔会不停产生咗嗰啲垃圾出嚟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点啊 ，Barbie？ 诶，钟哥，嗱，今朝早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咧有得睇但系冇得坐、冇得玩嘅设施。 吓， 成日都讲，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梗系唔鼓励外出啦。 哦， 但系我见。呢样嘢咧又相当之吸引嘅、哦，不过唔紧要。今日我哋了解咗、认识咗之后咧，因为佢系未启用嘅，所以大家可以等到疫情完咗之后，先真系出去体验下呢一样嘢啦。 哇，咁未雨绸缪啊！ 系啊，嗱，未讲之前考下你先，钟哥，请问山顶缆车系咩色嘅咧？咦，你要谂、 因为咧，我记得我细个坐嘅时候，如果我冇记错，系绿色嘅。因为我睇，因为我谂紧咧，以前我啲细，我小学嘅时候咧，啲教科书咧，啲所谓黑白啊， 所以我好难去话俾你听系咩色。 你系咪想话我听？是深灰色的，因为黑白印出来是深灰色的。 我记得是应该是绿色，我看过一些旧的，即是小时候这些电视广告片呢，应该是绿色的，是不是绿色啊？ 嗯，如果你说你小的时候那架缆车是绿色是啱的、 哦、 因为以前第三代第四代的缆车的而且确是绿色的。 嗯嗯， 但是呢而家用緊，我諗最多人對上一次搭過嘅嗰一格咧，就係、是、紅色嘅。咁、 嗯、 但係咧，嗱，你個答案又啱、哦，因為咧即將咧，即係喺呢個六月份之後啦，即係話佢預計佢冇一個確實日期話幾時可以通翻嘅。咁、 嗯嗯、 但係咧就今年嘅夏季咧，咁就會有第六代嘅新嘅山頂纜車啦，佢又變翻綠色啦。 嚇、啊，第六代嘅啦，已經。 系啊，已经第六代噶啦。其实咧，唔经唔觉咧，有时如果你想搭嘅时候咧，你发觉冇得搭咧，你就知道哦，佢又维修啦，或者佢又再翻新啦，咁你就知道佢停咗啦。如果唔系啦，我估都唔系真系非常之多人会日日搭嘅。嗱，我好记得咧，我嗰阵时咧搭缆车嘅时候咧，我最深刻嘅一个景象咧就系佢咪有一段路咧系上斜咧上得好劲嘅，即 系 差唔多成个人向后挨咁滞啦。 系啊， 我好记得咧，我隔篱咧有两个咧系买餸嗰阵时，我仲记得咧佢系拎住。个胶嗰啲买餸篮，咁、 嗯、 佢、 嗯、 真系买完一大袋餸之后咧，就揽实嗰个餸篮咧，好惊佢面头嗰啲橙啊， 碌落嚟啊， 会碌出嚟系啦。咁我就好印象深刻咧，就系记得呢一个路段嘅时候咧，就系、是、有一个咁样嘅情景啦。所以我知道咧，某一啲即系应该住喺上高嗰啲居民咧，真系会落完去买餸之后搭缆车上翻去嘅。 嗯，咁啊，通常咧喺我嘅认知里边咧，有咩人会坐香港嘅缆车咧？A 就 系 住喺嗰度啦，即系真系住喺山顶啦。 系啊系啊系啊。 B 咧就系游客。咁我又唔係住喺嗰度，我亦唔係遊客，所以我基本上我去涉獵纜車嘅機率係好低嘅，係 都係嘅，都係嘅。咁可能都係一個間唔中，將來當我哋疫情真係清咗零之後，大家可以喺香港睇下唔同嘅美麗嘅地方嘅一個選擇啦。咁 係啊，係啊。 有一個講咧，佢就翻新咗啦。咁佢其實咧都係想將舊嘅設計同埋新嘅一啲元素咧都融合嘅。嗱、 嗯， 舊嘅設計即係當然都係用翻嗰個纜車嗰條軌啦，亦都嗰個路段上車咧係冇改變嘅，路線亦都冇改變嘅。咁但係咧，佢其實咧就多咗一啲新嘅嘢啦。就係咧，而家咧上高咧，以前嗰個纜車個頂咧就係密封式噶嘛，即係好似我哋巴士咁樣咧，個頂係睇唔到上高啲風景嘅。 而、哦、家開篷啊！ 又未至於開篷，不過變咗做天窗，即係有玻璃嘅設計，咁你就可以透過個玻璃咧望到上面嘅風景啦、 哦。我以為好似嗰啲，我以為好似嗰啲觀光巴士咁樣啊，即係直頭開咗佢咁樣冇嘢嘅，咁得唔得咧？ 我印象之中咧，嗰架車咧以前經過咧，係好多咧個頂咧有啲樹咧，咵咵咵咵嗰啲聲嘅。 嗯， 所以咧我唔肯定，如果你真係開篷咧，你會唔會即係俾啲樹可能棘到啦？ 啊，又係喎、哦。 可能咧要可能修剪下嗰度嗰啲园艺啦，咁我估佢因为都唔想对嗰个环境造成好大嘅改变啊，即系个生态环境，咁所以咧佢就宁愿都继续系有棚，咁不过咧上高就变咗做一个透明嘅玻璃设计。 嗯， 系啦，咁同埋咧两边咧，即系侧边咧，以前咧我就记得咧前后啦，因为都好多人噶嘛，通常缆车咧，我简称我放假嗰啲时间咧就系、是、劲多人嘅。 嗯， 咁咧以前嗰个缆车站咧就都颇为逼嘅，其实我觉得以前都 OK 嘅，即系都可以容纳到多啲人嘅，但系咧好多时咧嗰、那个打蛇饼嘅人龙咧就会出晒去出边嗰度啦。咁然後咧，你喺對面體育館望過嚟，都仲見到啲人喺嗰度轉曬彎打蛇餅咁樣排落山噶嘛。 嗯。 咁咧而家咧就好啲啦，因為佢話嗰個纜車站咧就將來咧會可以擴大咗啦。咁喺裏邊咧，即係個室內嘅環境咧，就經已係可以容納到多咗嘅人喺裏面。 嗯嗯。 咁而且咧，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幾好嘅，咁啊與時並進啊嘛，就係咧多咗好多嘅設計咧，係可以幫嗰啲殘疾人士上到車啦。 嗯。 例如。会有一啲更加阔嘅车门啦，同埋咧佢就取消咗有一个位佢要上楼梯上架车嘅，咁佢而家就变咗系斜路啦，咁就有多咗无障碍嘅设施，即系咁呢啲都 好、啊。 佢咯，以前就冇呢一啲配置咯，咁同埋都多咗啲殘障人士嘅位置啦，咁變咗其實真係好方便咯。即係譬如你香港有殘障人士，你真係將來都想再去試下感受下搭呢一個纜車嗰個嘅幾開心嘅一個風嘅嗰段路嘅話咧，咁你都可以試下將來啦，即係佢話今年嘅夏季咧之後先至會開翻俾大家入去遊覽同埋參觀嘅、 雖然。 个缆车改咗，无论系佢个结构啊，又或者个形状系点样改咗，系一件好事嚟嘅。但我成日都话个配套啊，即系譬如我搭缆车上咗上山顶之后咧，山顶有啲乜嘢睇咧？即系山顶都系冇嘢睇嘅时候，都仍然系嗰啲嘢。咁我咁辛苦搭个缆车上到去，咁跟住冇乜嘢，行个圈又落翻嚟。咁系有冇成个配套？佢连山顶啲设施都有啲改动咁样啊？ 嗱，我咧而家咧睇到咧就淨係關架纜車改裝咗事啫。咁、至於你話上面有冇啲嘢配置咧，咁可能 就唔知啦。 遲啲可能會慢慢有配套啩，我都唔知啊。 都係嘅。 我自己就覺得嗰架車咧都幾唔似係以前嗰個纜車，因為咧佢時咧都幾似日本嗰啲子彈火車，即係子彈火車咪個玻璃窗好大嘅，即係開到好大，可能喺你嘅手踭位置。佢嗰塊玻璃真係勁大咯，即係個窗咧係好大幅玻璃，同埋佢前後左右同埋個頂咧全部都係玻璃嚟嘅，爭在個底唔係啫。咁變咗咧，你好似望落去咧，其實佢個樣係幾時尚嘅。咁同埋我諗咧，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咯，即係唔會話咧，淨係窗口位先睇到出邊啦。坐喺埋邊嗰啲人咧，咁大塊玻璃都睇得到出邊咯。 咁以前纜車俾人感覺就係一啲懷舊感覺啊嘛。咁所以而家你话有啲新颖嘅设计，你都可以啊，到时开咗嘅时候，大家一齐去试下坐都好喎。 系啊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吓，唔好拣啲咁多人嘅时候啊，即系自己排队逼啊，等嗰啲时间你可以攞嚟做下其他嘢咯。咁同埋都系而家疫情啊，大家幻想住先啦，准备 疫 情之后先至好出去啦。 或者上网睇下啲相先，等到时好翻嘅时候一齐再去玩。 系就咁话啦。 好，唔该晒。 唔该晒。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